根據使用武力的守則，認為警員當時可能感到生命受威脅和身體受嚴重傷害，使用槍械是應該的。本台向警方查詢會不會提供或者公開《警察通例》第29章之中有關使用武力及槍械的指引內容。警方回覆說，有關槍械使用的指引涉及行動細節，不適宜公開。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寒冷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氣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寒冷，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6度，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漸轉天晴乾燥，週末期間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較大。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13度，相對濕度70%。跟住接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的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幾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沙頭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7級，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稍後轉吹北至東北風7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的天氣展望，吹東北風6至7級，漸轉達到8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的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到29公里，澳門吹東北偏北風2級，能見到11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到19公里。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道瓊斯指數報33743點，升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16點，跌不足1點。美元對部分貨幣的賣出價，港元是 7.831， 日元 129.58，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39， 人民幣 6.771， 英鎊對美元 1.24， 歐元對美元 1.092，澳元兌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兌美元 0.64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6.14 美元，卖出是 1946.3 美元。香港电台这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想要不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咧就已经各位听众都系如常上班啦。咁啊，上学就可能都仲未嘅，咁上班就系啦。今日咧就唔系公众假期，唔系红日嚟嘅，咁啊大家都记住翻工翻，唔系。都可能真係有啲翻學嘅。1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9%，寒冷天氣警告啊，繼續生效緊嘅。咁空氣方面咧，就屬於啊嚇3-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天咧喺節目入邊咧，都係1月26日啊，繼續咧晨光第一線陪住大家。咁啊，今日咧就係正月初五嚟噶。咁啊，相信咧大家都過咗一個咧漫长啦，而且咧就系快乐嘅假期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咧叫做回复翻正常上班日嘅时候，一样会继续咧就系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早晨啊，我系嚟自香港电台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可能大家喺翻工个感觉咧，都仲未系好浓烈啊。咁啊，原因就系因为一系列嘅长假期啦，令到大家个心始终都冇咁容易集中嘅。但如果你正在处理紧一啲重要嘅业务嘅话，相信你要即刻咧攞翻起翻工嘅一团火，将呢一团火咧就烧翻得好啲先得啊！心入边嗰一团对工作热诚嘅火。如果连基本嘅热诚都冇嘅话咧，你好难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咧就做得好噶。如果抱住咧就敷衍了事、求其交差嘅话咧，咁呢份工对你嚟讲已经系一份没有灵魂嘅工作。咁当然啦，你话喂翻工都系为咗一份人工嘅，翻工咧系为咗人工，呢个系毋庸置疑噶啦。同一时间，翻工咧亦都可以喺搵钱之余，不如喺入边都搵翻啲属于自己嘅快乐啊！既然都是要搵钱㗎喇，咁梗係搵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去到搵钱啦。所以啲人先至会话喂，其实工作都一样係可以有热诚。如果冇热诚嘅话呢，工作就容易变得枯燥。有热诚嘅就算係一啲好简单嘅工作，又或者係去到一啲複雜嘅工序嘅工作嘅品种，都一样可以为你带嚟呢唔同层次嘅一个嘅感动嘅。今日保持住心入边嘅一股嘅热诚，好好地喺工作上边做得好。咁当然啦，翻到公司嘅时候要先讲恭喜发财啊！ 在压抑中讨生活，越背越重，只要动，在痛苦中追赶梦，越知。看似冷静静水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那是最好的错，不必讲究结果，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遇到，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笑着永不知错，才是我，永远有团红火。只要懂。 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挚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忘过， 一首歌来自郑霆锋《有火》，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 仲是没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六分嘅时间啦，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早上，咁啊见到今日咧都仍然咧个感觉系冻嘅，冇错啦，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揭揭报纸啦。啊，揭揭报纸咧，其实都见到几多咧，就系一啲关于喺香港啊。仍然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啦，一啲嘅活动咧，系亦都系正在举行紧噶。咁啊，有啲当然系已经完结咗啦。不过咧，即系揭揭报纸嘅时间啦，都仲见到讲述翻啊呢一类型嘅叫做山艺活动啦。咁啊，有一班嘅真系精英好手啊，佢哋相当之厉害。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唔同背后嘅小故事，去到完成咧，即系298公里嘅一个嘅长跑比赛。四径2023啦，咁啊见到有男有女，亦都有唔同国籍嘅，甚至乎咧有啲系已经超过60岁嘅，有62岁嘅退休消防员，例如人称 K 嘅陈国强啦，喺70小时之内咧，更加咧就完成咗298公里嘅四径，更加话到啊，唔好以为60岁咧就乜嘢都唔得，啊心态应该咧就自己决定，唔好啊去到同年龄挂钩。亦都有见到选手咧喺整条嘅赛道上边咧就互相鼓励，虽然大家咧都系一个较劲嘅心态，咁但系咧都睇得到哇，互相鼓励嗰个嘅热情啊，对比赛嗰个公平竞争咧，咁啊令到人睇到落去咧都相当之即系叫岸拍手叫好。另外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参赛者啦，咁啊佢哋曾经几次咧就参加呢一个嘅四径长跑。咁几次都唔成功啊，去到今次咧，咁啊终于都成功啦，又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故事啊。每一条嘅叫做呢啲嘅山径啦，无论由第一条嘅麦理浩径啊，咁啊辗转咧就经过惠信径、港岛径，再去到咧就是、大屿山嘅凤凰径，要完成任何一条咧，其实本身都已经困难噶啦。咁佢哋经过咧就是、多年嘅筹划啦、训练啦。所以每一个咧，即系完成嘅朋友啊，其实只能够参赛嘅话咧，都已经系对自己一个好大嘅挑战，心理同埋生理上都系一样。 当然啦，唔系话一定要参加一啲嘅比赛先至能够锻炼得到自己嘅心智嘅，但系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原来我哋人嘅决心咧系可以做得相当之好嘅。今日嘅你，我哋又要再咧就重投工作嘅怀抱，会唔会咧咁啊都可以抱住呢一股嘅热诚，做好自己嘅工作咧？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九分嘅时间，日出时，阳街灯安睡，佢系张学友。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渐渐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季节性醉酒，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沾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却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六点二十三分嘅啊，对唔住啊，六点二十四分啊，啱啱跳咗啦，十三度嘅气温，六十九度，对唔住啊，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今朝真系开口及着你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嘅。 Kiki 唔同嘅书籍咧，都会有唔同嘅心得噶。呢啲嘅心得咧，就可以话系带俾唔同人咧一啲心灵上嘅慰藉。其实有阵时候我哋都应该谂一谂，系人生咧就好似喺不断嘅选择过程底下，一步又一步咁样去到度过。只要能力所及嘅，其实唔需要你会系用嘅、食嘅、着嘅、工作嘅，甚至乎真系好似大家心入边所谂另一半。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适合自己、最满意、最喜欢，但是又有多少个是真真正正做到选择正确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为了自己选择错误而觉得懊悔、觉得懊恼。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景和环境底下，我们都会因应着我们的性格改变，身边所喜欢的事情可能也都会随之而不一样。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乎延伸去到七十岁、八十岁，吃的食物、喜欢的口味、可能喜欢的颜色都会有所不同。时间过去了，我们的想法可能真的会改变，价值观又会不会呢？毕竟人原来是一种善变的动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随着感觉去到下一个的决定，感觉过了我们就容易觉得懊恼后悔。今天当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是用心去到做决定，还是用理性、用脑袋去到做决定呢？ 4:29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卫兰嘅13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公室主任叶尔马克欢迎美国和德国提供重型坦克协助对抗俄罗斯，他形容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将会决定乌克兰未来的胜利。另外，乌克兰国防部说今年预计将会有大约20,000乌克兰军人接受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教官的培训，训练将会在英国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多个高官职务之后说，任何有碍国家的内部问题正是被清除，并且将会继续被清除。泽连斯基在视像讲话之中说，这次人事调整将会有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制度接轨。泽连斯基日前签署多项总统令，解除基辅州、克尔松州、苏梅州、扎波罗热州和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的职务，又任命库列巴为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接替辞职的基利尔季莫申科。另外，国防部、社会政策部等机构4副部长亦都被解除职务。乌克兰传媒分析，这一次内阁和地方官员大规模撤换，可能和日前曝光的多宗贪腐和刑事案有关。教宗方济各说，对待中国要有耐心，认为持续和北京对话是他致力保护中国天主教徒的指导原则。方济各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梵蒂冈正是采取步骤，会详细检视每一宗主教任命，最重要是对话不中断。讲到中国当局的时候，方济各形容有时有些封闭，有时不会。梵蒂冈2018年和北京达成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令到方济各被天主教会内的保守派批评。回来本港，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前日一度回落到1,900+宗，昨日重上超过2,000宗的水平，新增2,295宗，包括30宗输入个案，新情报2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3,017人死亡，新增11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情报阳性个案，一共有17个院友和3个院。员工确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6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klinik pemerintah dan swasta yang ditunjuk, stasiun vaksinasi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emerintah, atau membuat janji temu dengan dokter swasta.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tersedia untuk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di lokasi yang dipilih. Vaksin COVID-19 sangat efektif dalam mencegah kasus parah dan kematian. Jika Anda belum menerima vaksin atau menyelesaikan rangkaian vaksinasi, Anda dianjurkan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asi sedini mungkin dan menyelesaikan semua dosis yang dianjurkan. Untuk lebih jelasnya, silakan kunjungi www.covidvaccine.gov.hk。 近年气候变化加剧，为香港供应水源的东江流域曾出现严重干旱，居安思危，有什么方法可以开拓新水源呢？怎样令市民提高警觉，珍惜用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珍惜水资源，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早上的6:36啊，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13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唔再系红日啦，咁啊大家都要翻工，咁啊唔知道钟哥咧有冇啲 tips 话俾我哋啲听众听啊，点样可以喺呢啲悠长假期过后咧快啲恢复翻状态咧？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我话俾你听系冇嘅。 冇，唔会嘅，梗有嘅。 冇啊，真系冇啊。如果你平时是勤奋开的、就算是不是红日、你都很勤力啊。 是啊。 如果你平时是懒开的，就算那日是翻工的，你都会懒的嘛。 哦。 所以呢，这些是没得改的啦。倒不如接受它啦。如果你是勤力的，继续是这样，继续是这样。如果是懒的，算啦。你几可叫人家勤力的时候呢，是会勤力翻的。那个人是不会的。 哦，但是你 任何这些这么基本的个性要改变、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一定是自己突然之间不知道见到什么，又或者 是有什么经历了，跟着才会说不行我要改。 哦， 是一定是自发性的。 自发性。但 是譬如好像钟哥你拍戏这样、那有时候就很难话自己嘅情绪同角色入边嘅情绪啊思维咧系一致，有啲咩办法又可以急速调整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其中学问嚟嘅、 哦。哦，咁就啱啦。咁咪应该要上我嘅戏剧班，咁我就会教你。 咁呢个梗系要啦。 呢个好难三言两语啊。永远都系嗰句咧，即系话你要经历咗，咁你先至会知道。你有啲咩要改進嘅？咁、如果你話從一個現實生活嘅人，咁咪就係真係可能係睇到某一啲事，或者有一啲人，而嗰個人或者嗰啲事唔係叫你做，而只係你睇完之後對你自己有啟發，咁、你就會改。如果你話講到去演技嗰方面嘅做戲咁樣、做戲其實我一樣嘅啫嘛。譬如我做一個角色，我都要去經歷嗰啲嘢。咁我先至会令到个角色有转变嘛。只不过系现实生活嘅就用真真实实发生嘅事，但系唔一定系真实㗎，你可能系睇一套戏或者听一首歌，突然之间你会醒觉都唔定㗎嘛。 咁你个角色里边，其实我都系用我嘅想象， 嗯， 去想象我自己经历咗呢啲嘢， 嗯， 咁跟住我去改变咯， 嗯， 而我嘅改变系改变咗个角色，改变咗个角色之后，因为我经历咗个角色啊嘛，咁， 嗯， 就有可能连我自己都改变埋嘅。 哦， 即系呢个系唔同嘅方向嚟， 就系话太过投入角色，就系呢啲类似咁样噶啦。 系冇太过冇呢句嘅， 嗯， 唔好话太过投入角色， 嗯， 一系就有，一系就冇嘅啫，冇，嗯，太过嘅，冇话多与少。当你觉得唔系太过投入角色嘅时候，其实你咪唔系投入角色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投入角色嘅时候，其实冇多定少，因为你已经系嘅啦。 嗯， 即系我已经系。阿陈大文嘅时候，我就系陈大文噶啦，我唔会话啊，我有好多系陈大文，好少系梁荣忠，唔会嘅。 嗯 嗯，所以呢个好多人即系大家对演技嗰种睇法咧，会有啲偏差。 嗯，明白明白。咁如果你话，嗯，听众可唔可以用翻呢啲嘅思维？就我觉得自己或者我喺个用个幻想嘅创造力。 嗯， 觉得我自己今日一定可以好快脆投入翻呢个工作嘅状态，其实就可能得噶咯。 诶，又系咁样讲，我又觉得唔得嘅。点解咧？ 好难啊！ 点解咧？如果系咁容易，一个演员嘅训练就唔使五年以上啦。 嗯，咁啊， 因为就要经过，其实你话读一个月课程系冇帮助嘅， 嗯， 一定系数以年计嘅。任何艺术嘅学习都系啊。咁， 嗯， 你学习演戏？我成日觉得十年先出一个花旦， 嗯， 二十年先出一个小生，你谂下， 嗯， 其实即系数以年计，你先至会有一种体会噶嘛， 嗯， 同埋唔系个个做到演员嘅， 嗯， 咁所以你一定有嗰个嘅天分，同埋有嗰个嘅特殊观感官，你先至可以用到你嘅想象力帮你处理一啲事情，而唔系个个有噶嘛，譬如话一啲做譬如当金融业咁样嘅人，佢哋唔会用想象去啊，我要个股市升，唔会噶嘛， 系 真就睇到个图表分析出嚟噶嘛。 咁， 又或者系做医学嘅，佢哋可能系想象某一啲嘢，但系佢哋都要实质落手落脚做噶嘛。 哦， 但系演员嘅工作真系由头到尾都系一份想象嘅工作嚟噶嘛， 系 有啲唔同嘅， 系啊， 有啲唔同。 仲你睇外国嗰啲人咧，即系好多都系，譬如成套戏基本上都系净系场景。对住啲绿色，全部都系绿色。 系啊， 佢哋真系成个荧幕咧，其实喺佢自己脑入边，因为佢睇都睇唔到。 系啊，即系就算极其量睇，都系可能个美术指导或者个导演画公仔俾佢睇啦，大约系咁样啦。你做嘅时候，你睇唔到嘅，咁样嘅啫嘛。 哦，真系。 咁所以唔系个个做到演员， 嗯， 但系每一个人。都可以睇到呢个世界 哦，咁啊系， 嗯， 系喎，系犀利嘅， 系啊，你冇想象力，但系你可以睇呢个世界，从而改变自己。问题系你想唔想改啫嘛？ 哦， 所以翻你第一个最初讲嘅嘢， 嗯， 喂，会唔会即系有方法令到自己唔好咁样啦？即系回复翻工作嘅 mood 得唔得？ 吓， 个个都。唔会听人讲嘅， 系， 但系你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啊嘛。 哎呀，呢个就金句啦，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同埋唔会听人讲，唔会听人讲呢个重重啊。 所以你教仔，你点样教，点样闹，佢都系咁噶啦。 系啊，哎呀，呢个啱啊， 会改就会改 啦。我教小朋友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我哋都做过细个啊，点会阿爸阿妈讲一句你又听啊？所以咧，我用嘅方法咧就唔系话我一定教到佢听。是希望改变他那个的思维，令到他自己觉得自己，嗯，哎，我真的有问题，哦。那自己发现自己有问题呢，就一定是会处理。阿爸跟他讲十次呢，其实他都是不会听，反而就 在他的思绪上有些调整可能更好。 他自己会找到自己的路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 们辅 助他的，啱 啊。 好，咁我哋翻嚟又再倾过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今天又跟大家讲一下 企喺呢一个嘅百科全书，都会见到咧一个关于就系苹果嘅迷思。话就话迷思啦，其实大家都会明白噶啦。苹果咧，点解切咗之后会变咗颜色嘅咧？啊，苹果含有多酚呢一种嘅物质啊，咁啊佢亦都具有空气当中咧同氧气结合而氧化，变成褐色嘅性质。啊，苹果嘅细胞含有咧就系帮助一个咧就叫做多酚氧化嘅酵素。苹果切开咗之后啦，细胞就会被破坏，咁啊于是乎呢一种嘅物质就同酵素接触，加上表面接触空气，咁佢咧就会变成褐色啦。啊，其实盐水同埋柠檬汁能够有效咁样防止切开嘅苹果变色嘅。嗱，盐水能够减弱啊呢一种嘅酵素作用嘅效果，而柠檬汁咧就具有除去酸素防止氧化嘅效果。咁所以咧，切咗啲苹果又唔想佢咁快，我哋叫变黑啦，就变咗做褐色嘅。大家就知道，原来用盐水同柠檬汁就可以帮你一把啦。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不和共将，仰天一笑父子相，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 嚟到早上嘅6:47啊，同听众一齐睇睇详尽嘅天气啦。大致多云，早上寒冷，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所以作品《小船大海》嚟自周柏豪啊！今日咧就系初五啦，咁啊仍然好多朋友咧，就算翻工都好啦，都可以衬得靓啲嘅。有啲咩办法可以着得好啲咧？咁啊，今日阿海就会同我哋讲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啊，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新年快乐！ 早晨，小白，新年快乐啊！祝各位听众咧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跟住就要出入平安啦，同埋健健康康，龙马精神，百毒不侵，万事顺利。 好好啊，咁我都即系代表听众咧就祝翻阿海啊，生意兴隆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胜意，龙马精神，要嗰样有嗰样啊！ 收晒，全部收到晒，最紧要真系健健康康啊！ 啊，呢样好紧要啊！我哋上个星期咧都有同阿海一齐倾嘅时候，都话到一啲红色嘅衫啊、裤啊，各样嘢点样配衬嘅。咁今日咧都可以讲。 我出嚟咗未啊？你啲红色衫裤。唔係講嗰條底啊，條底我唔 care 嚇。 我就係諗住同你講入邊個餡添，你話唔講。 I don't care。 我都係。 唔係一 系你就摆出嚟睇，一系你就摆出嚟上网大家看。 我识有个朋友，我识个朋友摆出嚟睇噶 ，Superman 咯、 啊，系咪啊？哦，嗰、那个大家嘅朋友嚟嘅， 大家嘅朋友 咁另计啦。如果小白系 friend 嘅，各位听众系咪先？如果小白真系大家嘅 friend 嘅话，咁咪摆出嚟睇咯。你可以挑人咁着，我都唔紧要噶。 我 入边着一条，外边着红色，我都好乐意睇噶。 我咧就已经听咗你上个礼拜讲嗰个套路啦。如果红色又想低调少少嘅话咧，就选择咗例如有红色框嘅眼镜，又或者系眼镜吉啦。我就红色嘅袜，我都已经攞埋出嚟啦。咁啊，應下字都好緊要啊！但仲有冇其他紅色嘅嘢，其實都幾啱配嘅咧？ 紅色嘅嘢幾啱配嗱，我哋上個星期其實咧都講咗好多啦。其實女士們，譬如飾物啊嗰啲，可能你係我哋上次甚至乎講到去頭巾啊、絲巾啊、紅色嘅高踭鞋啊，或者紅色嘅鞋都好啦，紅色嘅襪啊呢啲咧假踭咧，即係全部大家都可以戴個冷咁樣攞佢出嚟。或者你覺得紅色，譬如我自己琴日都係嘅，好搞笑啊！琴日咧，我就係糾結於咧著兩件衫之間。 我兩件衫啊，點解啊？ 係啦， 同紅色有冇關嘅先？ 都有少少關係。我琴日就出街啦，咁我就去屋企人度拜年嘅咁樣。咁跟住咧就，我其實咧諗住應節啊嘛，兔仔。跟住咧，我就攞咗件兔仔 pattern 嘅薄冷衫出嚟，咁就開始轉即係凍啊嘛，係咪？咁我就攞咗件薄冷衫出嚟著啦，咁樣咯喎。咁然後咧，跟住又諗下，唔係因為我去打牌啊。咁嗰件薄冷衫其實咧就紫藍色咁樣嘅。但有個兔仔 pattern， 我覺得好鬼應節啊！咁樣有個保暖啦，咁、 啊、 我著咗上身㗎啦，我覺得都著得都唔錯咁樣。跟住、後屘諗下，咦唔係我打牌喎，會唔會著紅少少好啲咧？咁之後咧，我就攞咗另外一件咧，都係 animal 嘅 pattern 嚟嘅。但係咧，佢就唔係鮮紅色，係粉紅色。 差唔多啊，係嘛？其實， 所以我覺得大家咧，新年仲有我哋即係過年都可以去到新十五噶嘛，派利是都派到十五啦。 咁梗係 嚟緊嗰啲日子咧，大家都仲想著紅色咧，你又不妨好似我咁樣啊，你唔鮮紅嘅，你可能係粉紅色啊。我覺得都攞個意頭先。另外咧，我嗰日喺街咧，我見到有位女士，我目測咧佢應該大概啦，大概六十歲左右，一頭嘅銀髮， 係。 然后佢着咩呢？佢系着咗桃红色嘅一件褛同一条半截裙。 哇， 超靓！我想同你讲， 都好有型喎、 啊，好型，真系好有型。我觉得真系好有型。哇，你净系想隔条马路咧，都好想。哇，你好靓啊，真系好想赞佢。所以其实红色咧系大家嘅心目中，唔好谂住净系过年，我哋净系着鲜红先。其实红色咧嗰、那个色号，我哋可以譬如着粉红啦，或者桃红啦，呢啲颜色咧。其实大家都不妨可以摆喺身度嘅。 系，其实红色咧谂下都有好多唔同 pattern 喎，咩桃红啦、粉红啦，有冇啲咩紫红啊、蓝红啊？其实呢啲有冇噶？ 梗系有啦，即系你譬如我琴日着嗰件，其实系都系一只紫色，但系佢就偏蓝嘅。但系我就谂住着兔仔图案啊嘛，谂住应下节啦咁。咁后屘谂下又都唔好啦，不如因为我at the end 其实我都系室内，因为我系室外嘅时间其实好少嘅啫咁样。咁谂下室内咧，通常我屋企人佢哋会开暖风机啊，我又惊热得滞。咁于是乎我就攞咗另外一件长袖普通长袖 cotton 嘅衫啦。咁咧都系动物图案嚟嘅，我哋可以讲下动物图案。其实都。我原本嘅系兔仔 pattern， 跟住我着嗰件咧系个老鼠嘅 pattern 嚟噶。 哦，咁咪唔应节咯？ 但系咧，佢好得意噶。其实咧， 咪先咪先，你嗰个卡通老鼠就系嗰、那个有城堡嗰个卡通老鼠啊？ 唔系啊，嗱，唔系城堡嗰只啊，佢系TNJ 啊。佢阿 T 同阿 J 啊，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系啦，佢哋系咁样咯。所以咧，如果我哋真系想着啲 animal pattern 系新嗰阵时咧，你会发觉咧十二生肖咧真系唔系样嘢都着到上身噶。 系嗱，鼠牛 嗱鼠我琴日着咗啦，我着咗阿 T 同阿 J 嗰件啦。 牛有冇 啊？ 牛咪咩咯？ 系咪啊？ 牛都得嘅，牛嘅话。 难少少咯。 如果你系着公牛嗰啲衫，咁咪可以摆上身咯。 哦、都得，咁 啊死都咬翻生啦。 系得嘅，得嘅公牛嘅。O K 呢个嗱过剔嘅，但系你系咧，未必系新年成日着到咯。 呢个系嘅， 系咯。如果当然你系公牛嘅 fans 嘅话，你梗系全年都着啦。 系啊， 牛得嘅，牛得嘅，或者可能通常去到呢啲过年嘅日子咧，你总会十二生肖有个图案咧，佢哋总会出一啲嘢咧系呢个图案嘅嘢嘅。譬如可能真系件衫，可能佢会印只。牛好细嘅少少嘅 pattern 咧， 冰冚咗可能喺心口一個公仔嘅，咁我覺得呢啲都玩到嘅。 哦，係啊， 可以嘅， 係啊，係啊。 老虎啊，老虎啱啱過咗啫，係 啊，老虎都過咗。 老虎年，老虎年大家都好多老虎 pattern 嘅衫出咗嚟啊。 同埋有陣時係有啲飾物啊，或者各樣嘅用老虎紋啊，用老虎紋去到做啲 design 咧，其實我都好覺得幾啱喎。即係如果老虎 型嘅話，真係老虎紋都可以做得好靚噶。我都見過人喺街咧係老虎紋襯格仔啊。 係啊，哇，好好羅文喎感覺。 撞到砰砰聲啊，但係 carry 到咪贏。 咁啊系啊，系啊，嗱兔就今年啦，头箍头箍得唔得？兔仔头箍， 头箍梗系得啦。嗱，我哋而家讲埋兔仔先啦。咁啊，兔仔其实可以好多嘢玩嘅。我哋由头到脚啊，嗱头你头先讲头箍啦，可以系啦，耳环啦，系啦。譬如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做刺绣耳环噶。佢今年咧，其实佢旧年年尾开始做噶啦。佢就专门咧制造一啲兔仔 pattern 嘅刺绣嘅耳环，或者一啲咧挂饰啊，全部佢都系人手刺绣去做咧，可以吊喺个手袋度咯，都系啲靓靓嘅兔仔嚟。 哇！你个 friend 好犀利喎。 好犀利，佢真係一針一針做，同埋兔仔咧嗰個造型可以好百變啊！你冇留意到啊？如果咧你你卡通啲 Q 啲嘅又得嘅， sexy 啲嘅兔女郎。 兔女郎啦，阿芬妮嗰啲啦，嗰個系列咧其實又得嘅，佢擺唔同嘅 pose 又得嘅。跟住咧可能係譬如日系啲嘅兔仔咧，都得嘅喎。 日系啲嘅兔仔，哦，系 日系 feel 嘅兔仔有得，我唔知系咪有啲超和公仔咧，即系我冇你咁熟啊，啲日系嘢啦。譬如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仔，咁佢好想咧就做一啲饰物，就系揾我呢一个做刺绣嘅朋友咧做啲饰物啦。咁佢就做羊啊。系啦，咁佢就想做超和年代，超和原来嗰阵时好多啲类似啲漫画嘅羊啊。佢就想做只超和嗰个羊嘅公仔，咁我唔知兔仔有冇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心目中我有啲日系偏日系嘅兔仔 pattern 咧，我觉得都靓，因为日本咧，即系兔仔咧，其实你可能另外有啲系欧洲 feel 啲咧， 系 嗰啲嘅 pattern 都系得噶嘛。 系，佢个感觉不一样啊，呢个大家风采唔同。 系啊，同埋咧，你可以留意到咧，兔仔嘅 pattern 嘅嘢咧，你系可以成件嘢咧印咗兔仔都玩到噶，譬如丝巾。你可以成塊絲巾都係玩兔仔嘅圖案咧，都得噶噃。 哦，係喎，跟住又擺翻啲譬如雜草啊，或者係紅蘿蔔，去到做好似半碟咁樣放喺側邊，或者印上去。 你諗住俾佢食啦，跟住就可以喂埋佢咁樣啦。係啦，有啲半碟啊咁啦，因為兔仔 pattern 嘅絲巾咧，我自己都覺得咧都好靚嘅。咁另外衫啦，你可以好似我琴日咁樣啦，我原本著咗嗰件咧都係有兩隻卡通圖案嘅兔仔。咁樣我覺得你就算襯牛仔褲。加件褸啊咁樣啦，冬天都係可以著得到嘅嘢啦。甚至乎咧，你用頭先咁講啦，你兔仔嘅 pattern 咧，你可以印曬喺全塊布上面，愛嚟做衫都得。但係有啲動物圖案咧，你好難嘅。譬如我哋頭先咁講，譬如牛牛， 牛牛係成隻牛咁印上去好古怪嘅。 你好難成匹布咧都係印牛，然後用嗰塊布去裁衫或者裁條褲，都係好難嘅事嚟嘅。但係兔仔咧，你係可以成塊布咧都印上去，你可以做恤衫啦，兔仔 pattern。成日恤衫都好靓噶， 系喂，但系如果你话讲翻牛同埋呢个兔仔嘅比较啦，牛咧就有一种刚烈啊、强悍嘅感觉嘛。如果牛嗰个 pattern， 譬如牛，净系攞牛角嗰个 shape 咧，譬如印喺呢个牛仔裤上面啊，做啲剪裁咧，其实可能都几靓，好似靓过即系兔仔嗰个感觉就好温文嘅，好卡哇伊、好 Q 字嘅。但系如果你牛仔裤呢啲强悍啲系列嘅话，可能用牛其实都 OK。 睇下你自己係想玩邊一個系列咯，譬如你話女性化啲嘅兔仔，通常女性化啲，男士可能比較難將啲兔仔嘅嘢擺喺個身度嘅，咁女仔就會好多選擇。但係調翻轉咧，牛可能係相對係中性啲啊，因為牛你可以將佢卡通化咗，咁女士們或者小朋友都著到啦，係咪？但係男士們好似你咁講，譬如我有啲牛角 pattern 嘅嘢嘅，你可以擺喺衫啊，擺喺印喺牛仔褲啊，其實男士們都係著到噶嘛。 係啊，呢、這個都容 易。呢啲就會相對中性少少咯，就會係。 係啦，如果你話兔仔嘅冇㗎，咁男士兔仔牙咯，阿媽送俾佢嗰個。 同埋新年咧，我都係嗰句啦，真係都冇乜所謂嘅，可能你有。有一個 touch 咧，其實都係OK， 不過始終咧女士們嘅選擇多啲嘅，或者你譬如手袋啦，其實好多大牌子咧每年咧十二生肖咧，佢唔理你係乜嘢動物咧，佢都會將嗰隻圖案咧印喺個袋上面嘅。 係，咁啊， 咁然後就大買噶啦。 係啊，呢、這個都靚啊！喂，下個星期我哋可以講下咧、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就講下我哋已經鼠牛虎兔都講咗啦。

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上7:07。咁啊，直播室有白健浩、小白啦，我哋一齐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想知道出面塞唔塞车呢？在这个大年初五的早上啊，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呢，有阿姑喺度。恭喜发财阿姑。 恭喜发财小白，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是喎，路路畅通。 路路畅通。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龙马精神啊，姑。 大家咁话啦小白。 是咁今日呢，虽然呢就已经红假就完咗啦，咁但係估计啊，仍然有部分嘅打工仔呢就请埋今日同听日嘅。 冇错。 即係超级长假。 串埋一齐放。 冇错啦。咁另外就係啲学生啦，都未必全部呢会係今日就已经上学啦。咁所以路面呢屈指一算都应该是路路畅通噃。 你莫非是神算子小巴？ 使乜讲？ 冇错啊！而家隧道出入口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咁路面都冇事嘅。 系 咁有少少修路同埋封路，提翻大家啦。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全线系仍然封闭嘅。 系 另外黄大仙 好耐咯，呢个好似都几日咯。 几日噶啦？假期前已经有噶啦，冇错。 突然之间你翻嚟嘅时候讲翻呢个豉油街，即系啲勾翻啲回忆出嚟， 路陷 系咯，哇！可能唔知系咪啲工人放假咧，嗬？ 我都有机会，有机会 系啦，呢个我哋唔知。 另外，黄大仙庙由于农历新年咧，仍然又系有特别交通安排嘅， 系 咁系直至到去二月啦。咁咧，黄大仙嘅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全线是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嘅。咁就应该是封到年十五之后。 系， 冇错。 十五之后。 系啦，系啦。 咁啊，应该咧就到时一解封咧，咁啊又可以同翻啲听众讲啊吓。 冇错。 即系唔使又赶住去拜年啊，又剩嘅话咧，咁呢啲路咧都应该系嘅，要开放翻俾公众先至得。如果唔系咧，封咁耐。大家都辛苦其實都已經差唔多，即係差唔多2月6日。如果你話16嘅話， 係啦係啦，封到6日凌晨12:00咯，即係啱啱好過年就 係啦，啱啱過咗啊。咁嗰日啊，星期一嚟嘅，係啦，咁啊迎接翻大家翻工翻學嘅日子啦。6日嗰日就真係全體學生都翻學噶咯，估計嗰時。 我有聽聞過有啲2月1日翻學， 哦係啊， 係啦係啦，有啲親戚嘅小朋友， 係我都有啲小朋友，嗰啲就6日。 你嗰啲6日， 我嗰啲6日， 咁喺第二度扣翻嘅啫，應該 係啊，即係放假個頭啊遲咗起咯， 係咯， 咁個尾啊遲翻啲俾佢咯， 係咯係咯係咯， 係咯係啦咁樣。 咁啊，咁係啱啱就睇完花市啦，咁原來咧又就嚟櫻花季節喎。 哦，咁快啊！ 係啊，因為 1月26日。 系、啊， 因为樱花由南开上北噶， 系啦， 所以应该咧由香港开始啦。咦，呢排就有嗰啲吊钟花啦， 系， 咁啊，可能樱花系真系要差唔多开， 差唔多噶啦。原来咧就加道里农场咧 已经开咗啦， 系最先开咯，咁就话系1月中旬就会开始有樱花睇嘅。咁啱啱好今日年初五啦，加道里农场又重开翻，咁我知道上个礼拜 Didi 系有讲过。點樣去加道里農場同埋收費係點樣嘅？咁驚大家唔記得咗，咁再提多一次。咁成人收費就40元。咁咧，如果係4至11歲嘅小朋友啦，同埋學校或者團體參觀啦，又或者係60歲以上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如果係星期1至5去參觀咧，係收20元。咁上個禮拜都有講到啦，如果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星期6日去係唔使錢嘅。咁至於點樣搭車去咧，就係由有一班964号 K 咁由大埔开到去元朗西嘅，咁中途有加道里农场呢个站嘅，咁记得大家喺嗰度落车就可以。 原本呢个就观光车嚟嘅， 系， 但系如果你去加到你农场落车咧，就好快上楼啦。 冇错， 系啦。 咁啊，你冇去过啦， 我 细个有，你 有 去过？ 我有去过，我有去过。 咁我细个都有去过嘅，不过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可能会再去嘅。 系，可能我都想有啲想去嘅，因为入边我中意睇动物， 系 咁啊，入边都好多动物可以睇。 我记得系啦，可以喂猪嘅。 我呢个唔记得咯， 我记得有猪嘅。 呢个反而我唔记得，因为我去我都系好耐之前去。但系头先阿姑咧讲开嗰个樱花咧，我突然间谂翻咧，其实喺两三个星期到之前咧，其实我都有喺大埔海滨公园嗰度行。咁大埔海滨公园嗰度佢有一条长廊咧，咁系种植咗都唔为数不少嘅樱花树。 开咗啦！ 我嗰阵时睇咧，我见到啲花冧系樱花嘅花冧。 系。 咁照道理见到花冧咧， 就快噶啦。 系啦，咁 二月 可能真系开咗，唔出奇。因为我都话两三个星期之前。 两三系咯，咁可能真系月而家都月尾啦。 系 啦， 系 啦， 即系零零舍舍一两朵开咯，咁啊。叫做嗰個開個指數咁，當然係低啦，係啦。咁大家都可以上翻政府個官方網站嗰度咧，佢有一個香港花嘅花開指數，即係有唔同花嘅指數嘅，有個 index 嘅，好犀利嘅。咁啊可以睇翻，譬如啊櫻花，佢都有個 category， 有個界別咧寫住櫻花嘅。 係啦，冇得去遊浮嘅，我哋就唯有喺香港睇櫻花啦。 係啊，撳一撳就知道到底佢嗰度開成點啊。 咁原來就都係有幾個熱門嘅地方嘅，原來咁咧、包括咧就係、是、有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嗰邊。咁、我嗰陣時喺嗰度讀書，見到都有嘅。咁點去咧？就都係喺大學站。落車啦，咁但係記得校巴係唔可以俾校外嘅人士， 外來人士 係啦，咁 有學生證啊嗰個， 不如徒步上山啦，其實沿路嘅風景都幾靚。 係啊，徒步上山其實都唔係好耐，我印象應該係大概二十分鐘都上到上去四條柱 嘅。係啦，係啦，係啦。如果上到去新亞書院，即係天人合一嗰度，都係半個鐘內嘅事嚟嘅。 係啦，係啦。 所以都即係唔好同大家爭巴士啦。 係啦，睇路牌啊，睇路牌，唔識路嘅朋友睇路牌， 冇錯， 幾大。 另外咧就大帽山扶轮公园咧都会有嘅，咁如果扶轮公园咧就系、由荃湾西站搭巴士51号去到川龙嗰度落车，咁行过去就可以啦。另外咧赤立角南路咧亦都会有嘅，咁赤立角南路咧就会系东涌站 B 出口经过昂坪360缆车站嗰条小路， 系 入到去达东路嘅花园咧，行到尾啦，然后有条天桥去到东涌海滨路，咁再继续直行咧就会去到机场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嗰边。咁咧你如果喺嗰度睇樱花咧，有机会影到昂坪360嘅缆车嘅。 呢个都靓，仲有好多樱花地方嘅，我留翻下次再同我哋讲。 冇错，好啦， 慢慢挤牙膏挤俾我哋听众。 系啦，反正个花期都唔短嘅。 系啊，系啊，因为可能而家呢个位置开咗，但系嗰个位置系未开。 系啦， 我哋又再帮大家睇。睇真啲先， 系啦，有啲心理准备就 OK 了。 咁梗系你要啦，好，唔该晒阿高先，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啦，阿欧咯，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寒冷天气警告喎，系咪真系冻啊？ 冻啊冻啊，连续冻咗几日啦。不过今日咧啊，好似有少少感觉啊，拨开云雾见青天啦吓。咁啊，今日。先祝聽眾朋友開工大吉先啦，好多朋友今日都會開工嘅，但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好多朋友啦，同埋好多學生哥咧都未開學啊，未開工嘅，咁啊，總之開工嘅祝咗你哋先，咁啊未開工嘅遲啲再祝個啊，咁今日都天色都幾好啊，起碼唔係灰蒙蒙一片嘅，咁估計咧中午嘅時間咧都有機會有啲太陽，但係咧小白你頭先講咧話。天氣凍咧，哇！我今日咧晨早已經醒咗兩次啊，有兩次咧駕駛嘅時候咧都有人衝出馬路啊！ 哇！ 意思係咩咧？可能驚凍得滯啊， 唔想企喺度等。 係啊，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咧，凍同埋受傷咧係兩碼子嘅事嚟啊！因為你凍啦冇咁大問題啊，你衝出嚟真係如果。个司机稍一不留神咧，撞到好麻烦。同埋有阵时朝头早，你都知道啦，你都系驾驶者，路路畅通，咁转过到嗰盏灯就过噶啦，系咪先？ 系啊。 但系你突然间冲出嚟，哇，真危险啊！讲真。 系啊，我惊自己得唔切咋，去到呢啲位，唔系唔想得 我就盡力耷咗头先，我仲耷咗两次啊！ 一声真系，唉，唔紧要，有惊无险啊！最紧要系咁样。 咁啊，系啊，特別係路人啊，真係想提醒大家都想冇事啫嘛，係咪先？咁你凍多，其實依家今時咁嘅香港嗰個紅綠燈嗰、那個 路網呢其實大概分零鐘到嘅就最長、嗯、 是 有陣時一分鐘都已經轉燈㗎啦，所以大家有啲耐心係啦， 係啦， 安全先係最緊要嘅。 啱啊，咁啊出面都凍啊，快啲返入嚟做節目啦。 好， 好，唔該曬哦。咁啊，天氣方面呢大致多雲，早上寒冷，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1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漸轉天晴乾燥，咁啊週末期間早上寒冷，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嘅。咁啊見到而家室外氣温係13度，相對濕度69%嘅。咁啊另外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啦，屬於2至3，低水平。咁啊注意啦，頭先都同阿歐提咗㗎啦，寒冷天氣警告咧，咁啊朝頭早嘅時間都係生效緊嘅。咁啊大家注意住保暖，同埋注意住咩？頭先我阿歐話齋，行人咧一定要遵守翻交通規則，唔好亂咁橫過馬路啊！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咧就系资深经理人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小白，祝你今年啊兔年万事大吉， 系 啊开开心心，家庭幸福啦。特别你有小朋友嘅就听教听话，即系聪明伶俐啊，好老土啊，但系真系最好紧要啊呢一样嘢。 系啊，咁我咧就祝阿 Jerry 咧就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心想事成，龙马精神，财源滚滚来啊！ 多谢。多謝啊！咁啊，亦都嚇簡短地借呢個機會啊，同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朋友啊，同埋香港電台嘅所有同事們咧，祝大家都身體健康啦！ 係，我都代啲同事啊，多謝 Jerry 啦。咁啊，今日咧，晨光大學入邊咧，我哋諗咗一個題啊，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傾一傾啊，就係咩咧？錯誤係啲乜嘢時間啊 ，Jerry？ 认财神 系啦，认财神啊，咁就啱啦。 啊、 平时咧就话如果初四要翻工嘅，大家梗系初四咁嘅面口啦。但系今年咧就初五先翻工咯。初五咧好、啊，因为我哋认财神啊嘛。初五本身传统都可以话，咁所以咧喺我哋工作上面咧见到嘅每一位咧。都是我哋嘅财神，不过咁啊 ，Jerry 迎财神呢啊，虽然传统习俗就话初五迎财神啦，但系咧喺我哋真系今时今日香港叫做节奏咁快嘅社会入边啦，每一刻每一秒，我哋都应该随时随地准备迎接财神噶，系咪咧？ 嗱，你问我，我就真系200%赞成嘅。 嗯， 嗱，首先咧。即系今年嘅特别日子啦，因为除咗初五迎财神之外啦，咁就假期又配合啦，咁同埋我都问过我嘅一啲高人，咁佢都话今年嘅初五或者初六开工都系好日嚟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初五迎财神就变咗有双重意义啦，又开工又好日。你讲到财神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呢样嘢我谂。有排都唔會變咗一樣過氣嘅嘢嚟嘅，就算你話，哎呀，年輕人未必即係好後小朋友後生仔未必懂得一啲好傳統嘅習俗都好啦。啊，即係我哋喺呢個香港呢個社會度成長咧，即係好細個就已經知道財神呢兩個字嘅意義係乜嘢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咧，你話除咗我哋講財神之外咧，我就平時成日都會講咧，除咗希望遇到財神之外，遇到咩人啊？遇到貴人。 貴人啊，啱喎。 啊，貴人喎，係咪啊？即係祝你出路遇貴人啊！嗱，你好少會講人哋話祝你出路遇財神。 係啊，又或者係祝你雖然成日都話出外靠朋友啦，祝你喺出邊咧就要靠朋友，唔會嘅喎。 係啦，你會遇到貴人啦，係有貴人相助啦。咁所以呢喺過年嘅時候呢我哋叫迎財神啦，喺呢個初五。咁其實其他嘅日子入面呢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遇到貴人。咁其實喺嗰、那個意義上面嚟講財神又好啦貴人又好啦，其實都係同一個意義嚟嘅。因為如果你話唔係喎財神講財㗎喎，咁健康都係財富嚟㗎嘛。咁可能我哋要轉化一下個意義，自己心思少少呢就係、是財神到，你希望有財富啦，當然都希望有健康啦，你希望有好好嘅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咁變咗亦都係哪邊想財神送財喎、貴人呢就可能可以協助你喺好多其他方面嘅即係幫助你，即係可能扶一扶你啊，助你一把。亦都是送財的一個方法。 咦，是的，如果我們遇到一位貴人或者是生意上面的合作夥伴甚至譬如 Jerry 這樣的，你有一些很好的 artist， 其實 一個好嘅經理人當然係個 artist 嘅才或者係叫做貴人啦。咁但係如果以 Jerry 嚟講，可能如果 artist 如果佢好合作嘅，好肯聽自己講，然後大家發揮得好，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對方嘅貴人嚟嘅喎。 嗱，我又唔想講到咧件事好似啊好風水啊好術術咁，因為呢樣嘢唔係一個即係 easy 揾揾嘢嚟嘅。喺呢個係我個人一個相信一個差唔多接近係一個信仰嚟嘅。 嗯， 就係咩咧？就唔係話哎呀，我哋成日都古時都有講啦，咁就係啲説法啦嚇，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咁其實嘅意思咧就係、是，喂，你見到有個我哋俗稱嘅啊好旺嘅人啦、啊，或者好好運氣嘅人啦、啊，啊，你都會想靠近佢多啲。 嗯， 啊，喂，佢嗰個人行緊衰運、啊，你唔好黐佢咁多啦。啊，其實係咪真係咁世故咧？咁計較咧？咁我反而覺得咧，係唔係話嗰個運勢嘅問題咁簡單嘅？即、就、係、是、你信就梗係運勢啦。但係咧，其實我會覺得咧，最主要嘅原因係。一啲点解佢会好运气呢？点解佢会好势头呢？点解佢会好旺呢？佢做緊啲嘢顺利。其实某程度上佢会有啲正能量啦，或者一啲好正面嘅影响、会影响住你嘅、譬如举个例，我话喂啊小白，我最近呢譬如讲喂我做緊呢样嘢，喂我觉得一个系一个对我有某一程度上嘅，譬如喺健康上面好大帮助 啊， 或者喺工作上面好大帮助啊，或者我搵到啲科技上嘅捷径啊，哇，真系哇，帮我搵到钱啊，或者样样都好顺利噃。 嗯， 咁你听到，你都会想问下我，喂，可唔可以都点我两度啊？啊，得，冇问题，小白，我同你咁熟咁老友、我教埋你，我哋一齐玩，一齐可以增长自己嘅知识。 系， 咁其实我呢啲咪叫做有正面嘅影响咯。 哦，我以前咧就成日听阿妈都系讲嘅，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嗰个 concept 咧就当然都系同风水命理系冇关嘅，但系我会认为啊，当我群住一班好勤力读书嘅，或者佢哋喺工作上咧事事顺利嘅，我就会喺入边咧揾到一啲嘅窍门。呢啲嘅窍门咧，可能系只不过嗱，我哋又有句说话就系点讲啊？机会都系俾一啲准备好嘅人噶嘛。咁佢哋因为佢哋每一样嘢，佢哋都准备得好工整啊。咁所以佢哋条路咧行起上嚟咧，感觉上就好似顺利咗。而我要学嘅咧，唔系话咩问佢哋借风水啊、借运，唔系呢啲。是要学佢哋点样平时去到整装待发呢个心态，我觉得为之重要。 冇错，因为佢对方咧，你另外一个说法啦，除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外，就系、是、物以类聚，人以群生嘅。 系啊，系啊，系啱啊，啱啊，啱啊。 就好讲得头先，你讲嗰句讲得好好嘅，就系、是、你同埋一班啊好勤力读书嘅同学仔，你都会自然被你身边嘅人影响咗。 系啊， 你又可能会哇，喺佢都咁勤力，唔得啦，哇，佢考第二，考第一都。咁、我考第八嘅，我照加我系勤力啲先可以接近啲，系嘛？嗱，边厢啦，你同埋啲啊，成日都懒懒散散啊，坐埋喺度都唔喐嘅人，咁你又自然会俾佢哋影响咗。咁所以咧，我哋所谓讲嗰样嘢，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嘅嗰、那个意义咧，就不在于一定系话要睇住嗰个人，哇，佢行紧鸿运当头喎，黐佢多啲先，唔系净系靠黐，系希望咧。啊！喺一啲咁样嘅好嘅氛围入边咧，影响到自己嘅时候，变咗其实呢啲就系你嘅贵人 哦，系 啊。 而同埋咧，有贵人啦，有啲好嘅影响啦，啲财理论上就自然就会嚟噶啦。就正如你所讲，头先你借你嗰句，你突然间变咗一个有准备嘅人，咁啲机会咪会嚟咯。嗱，咁从而转化咧，就去咗另外一样嘢啦。就有时咧，我哋成日都会讲啊，喂，小白，你平时放工。你会做咩㗎？你系咪会放低晒你工作上面嘅所有嘢？忘记咗，做到听朝翻工，你先至谂工作嘅嘢㗎？ 我唔会㗎，我黐住㗎，份工黐住我生活㗎，咁样咯。 系啦，嗱，当然啦，我哋有时我哋唔同嘅工种咧，就譬如你话喂，我打份工嘅，我做会计嘅，咁嗰啲数字嘅嘢我都拎唔到翻屋企噶啦，咁我真系唔谂㗎啦，我放假就放假啦。咁即系嗰个工种上嘅又另外一个分别啦。咁就譬如你话我哋做经理人啦，或者我哋做艺人啦，或者你做自己做生意做老板嗰啲，其实我哋系分唔开我哋嘅公同私嘅，特别系而家资讯发达嘅年代。好啦，咁你话分唔开公同私，系咪即系你24小时工作紧咧？咁就当然唔系啦。咁但系咧，我哋有时就会去选择啦。啊，究竟我今日，哎呀，我做完份嘢啦，咦，又唔系好攰。或者我谂住，喂，我听日晏昼有时间、我可能松一松、你会选择去揾啲咩人？你会选择见啲咩人？同啲咩人一齐去度过你嗰啲时间？而 而嗰啲人你入面你会讲一啲咩嘅题目呢，讲啲咩话题呢，你会做啲乜嘢嘅活动呢、 嗯、 其实某程度上对于我嚟讲呢啲呢就係、是、你自己去准备、啊、一啲去叫装备自己嘅亦都系啲行为嚟嘅、 嗯。 你系一个咩人呢，当喺你冇人望住你嘅时间，你会自发性去揾嗰啲嘢嚟做呢，你就系嗰种人。你有冇嗰份叫做我英文叫 passion 啊？你对于某样嘢有冇热情呢，就 系、 是、你冇需要甚至乎冇必要要做嗰样嘢，而你都去揾嚟做啦。其实呢一样嘢先系最大反映到你系一个咩人。咁、 哦、 其实我会借住喺新年呢个时间呢，就会諗諗究竟我闲事，哎呀我今日已经表演完啦，或者我今日出完一个活动啦、 嗯、 我今日返屋企除咗我要休息之外，我个脑是諗緊啲咩呢、 嗯、 如果你係一個歌手，你依然都會係諗緊音樂嘅。啊諗緊點樣去，唔係淨係諗緊點樣去improve 啊，去進步咁簡單。根本上你自己就係鍾意嗰樣嘢。你依然都會話啊今日表演完啊等我搵個樂手去傾下閒偈先。咁、 嗯、 其實嗰樣嘢呢你係好自然地就變咗冇將你嘅工作同私人時間分開咗、 哦， 真真正正融入咗、哦。其實嗰樣嘢唔係單止你咁勤力咁簡單，亦都係你嘅 passion， 你嘅熱誠。咁咧呢啲咧就係、是、你自己去揾你嘅貴人啦。 哦，真 係 愛上咗一個自己嘅工作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一個課題嘅。頭先 Jerry 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是、當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會做啲乜嘢呢？我諗聽眾呢，即係就算而家聽緊心機都可以諗諗，係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可能我係從事金融服務機構嘅，可能我一個人嘅時候我都喺度刨緊嗰啲叫金融嘅書籍啊，增進緊自己呢方面嗰、那個、那個智慧啊。 但其實呢一方面嘅嘢呢，有時有啲朋友會覺得哇唔搞錯啊，我已經做住同一樣嘢由朝到做到晚㗎啦，已經準備咗幾個禮拜㗎啦，咁你仲要我off 咗之後，放咗工之後，收咗工之後，仲去研究，仲去做啊！啊，咁當然啦，我冇得逼你嘅。咁、 嗯、 但係首先要諗一樣嘢，我而家唔係我逼緊你，係、 嗯、 你要自己去發現，去真係 explore 啊、 嗯， 去發掘究竟你自己係一個咩人，咁你先至可以知道究竟自己真真正正。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到人講啊嘛，哎呀，我都唔知道我自己想要乜。 哦，係啊， 我諗嚟諗去，咁其實唔使諗嘅，唔好去諗自己想要乜，去審視一下你自己平時嘅生活，你閒時嘅時間，你會想做啲乜嘢嘅？其實已經好大程度上咧，反映咗你係一個咩人嚟㗎啦。 係啦，平時食飯嘅時候咧，都唔好成日都話，哎，我都唔知道自己想食乜。咁簡單，自己想食啲咩都決定唔到嘅話咧，咁你點樣決定自己到底中意啲乜嘢？自己嗰個人生嘅計劃上面點樣去到 plan 啦、啊？咁所以即係今日好好啊，即係 Jerry 好多嘅提醒，就知道我哋喺閒時嘅時候啊，自己一個人獨處咧，都應該多啲時間了解自己身邊咧。其实任何人都是无时无刻随时都有贵人出现，问题就是自己有没有跟他们 keep 一个关系啦，好地去到沟通啦，有没有一起想到底我们可以怎样通力合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啊。咁今日神光大学上了好好的一堂，唔该 Jerry， 我们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坦克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总值$40 million的31架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拜登在白宫说，美方附运坦克和其他大规模军事援助是为了协助乌克兰防卫和保护领土，对俄罗斯不构成进攻性的威胁。拜登说，美方的坦克可以改善乌克兰在开阔地形的机动能力。拜登又感谢德国提供豹二型坦克的决定。他说，俄罗斯预期美国和欧洲盟友会分裂，但是美国和盟友全面和彻底团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方的坦克可能需要多个月才可以抵达目的地。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运送艾布拉姆斯坦克只会浪费金钱，因为他们将会好像其他在乌克兰的坦克一样焚毁。他又说，欧洲和世界局势非常紧张，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采取的方针，目前看不到能够令乌克兰局势缓和的任何因素。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批评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炮二型坦克的决定极其危险，将会将冲突升级到一个新的对抗水平。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5.6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在凌晨3点49分发生，震源深度11公里。四川成都、乐山等地有网民留言说有震感。北韩首都平壤据报因为呼吸道疾病个案不断增加，要封锁五日。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传了一份北韩外交部的通告，提到由于流感和呼吸道疾病患者的人数增加，平壤在星期三起进入为期五日的疾病特别预防期，期间外国外交官需要留在大使馆或者屋企，每日做四次的体温检测，并且向指定医疗机构报告结果。北韓去年五月確認全國首宗新冠病毒個案，領袖金正恩三個月之後宣布已經成功壓制病毒，並且贏得同疫情大流行的鬥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7%，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另外睇翻一啲封路情况，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全线系仍然封闭。另外，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全线都系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另外，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去返深水埗方向将会喺今朝10点去到下昼嘅6点，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嘅一段快线系会暂时封闭，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二台话你知， 你手车够唔够定噶？ 我人称全菜界嘅车神，就算有几多碗汤同埋餸，我都可以极速送俾客人，兼且唔会倒泻。 睇嚟冇请错人、哦，咁我一阵打开个蒸柜咧，你就即刻咧拎煲汤出嚟，再马上上菜。 即刻？ 系啊，即刻啊！ 唔系应该等啲蒸汽散咗先至拎全菜嘅咩？ 咁咪慢咯，我哋做楼面嘅一秒都唔等得噶。 咁会辣亲噶、哦， 车神。你唔系怕辣系嘛？ 我唔系怕，只系贪少少嘅快而整亲，咁咪好唔抵。仲有前辈啊，你唔戴隔热手套，食物汤汁又装得咁满，好易出意外噶。 我系最红嘅楼面，使你教。 但系前辈， 你是红种的红呢？职安局推出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协助企业改善职安健水平。公司参加了，头八名前线员工还可以免费参加两小时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不如你去进修一下。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义台话你知。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心居的导演邓华涛好熟悉以上海作为背景的题材做创作，他亦都是业内公认拍上海题材最好的导演之一。而心居亦都是他阔别银幕近十年之后重新执导的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 到。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仲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啊，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而家是13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 66%， 寒冷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啊。今日大致多云，如果出街的朋友都应该见到啦。早上寒冷，最高气温啊，日间呢大约都是去到16度左右。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呢转晴、哦 嗯， 但是干燥， 是 但是周末呢又有寒冷的 天气又出现了， 吹回来了、啊、日日温差较大的、 嗯哦、 那些衫不要入笼住，继续着住先、 啊、继续着住先、啊、但我见钟、啊、哥你都着得挺轻薄一下、啊啊、薄薄地、啊、 因为我比人轻薄得多、啊 是啊、 所以着衫都喜欢轻薄 叫单 薄,、啊單 薄, 啊 單 薄, 啊、單薄是啊单薄。我因为见到小白今天就着羽绒、啊、反而是啊， 是啊， 是反而你着羽绒。 我哋今日三个坐喺呢度咧， 系 一年三季喺咗度 齐晒啊！ 阿小白冬季， 我冬季， 我就过渡下啦，春天装啦，春天装啦， 呢啲算系 夏天 夏天装 咁样啦。 唔系睇嚟问题喺你嗰度，你仲未发现咧， 接唔到鬼咁样。 系，但系因为你头先都讲话，即系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嘛，但系你夏天装点玩法咧？ 唔系问题喺呢度啊，因为佢仲有一句，日夜温差较大， 系 我呢啲咧就系日夜温差装啊，即系叫日夜温。 啱啊！ 嗱，朝早夜晚有件外套啊，晏昼除咗佢，一件短袖 T 恤，啱啱好、 嗯。哦，咁啊好啊！ 其实我入边嗰件都系短袖嚟噶， 系咩？ 不过因为你见唔到个头，又系呢句，日夜温差较大，神吉咁样，太阳爸爸未出嚟，啲雾气加埋啲寒气，唔好俾佢集体，系咪？ 系、 所以都系稳阵好。 今日咧就打工仔开工大吉啊吓，咁啊开市都大吉，咁啊转个头请 Dicky 咧同我哋睇实个市。 今日开市咧 系啦，嗱报章咧份份都好好厚嘅，即系包括话兔年港股会升啊，一阵先讲啦。另一份咧就系新春百业大反弹啊，食肆生意咧恢复九成之多啊、 哦， 假期结束咧回港人潮咧逼爆口岸啊，咁样，哇，全部咧。 都一啲好开心嘅嘢嚟嘅，系咪先？咁啊，即系大家过去嗰几日虽然要翻嚟做晨光第一线啦，我哋就开咗工好多日啦，但系都感受到咧市面咧一片繁盛啊，会唔会咧吓？ 都会有嘅， 系啊， 都有嘅， 系 特别系晏昼咧，即系大家出去，无论系拜年、食饭，又或者系行下街咧。都見到多人噶啦，已經 係、可能連唔同嘅地區都係啦，譬如小白家住嘅大美都啦，又多咗人燒嘢食啦，又踩單車又去玩啦， 山上面又多咗好多人啦， 係 啊， 中高嗰頭又食燒鵝啦， 咁又冇乜喎， 又冇乜， 同平時差唔多， 唔係嘛？知咗過嚟你嗰邊搞下你啦， 你可以過嚟嘅其實， 過嚟順便上嚟拜年啊嘛， 因為可能咧啲鵝都係得咁多隻啊， 係咩？ 入嚟都冇得食噶啦， 係水靜鵝飛正就。 又唔係同平時差唔多咯， 係差唔多。平時都旺開嘅，因為 平時禮拜六日公眾假期都有咁多人， 係 都 係 咁上下。 咁啊講開旺啦，講啲開心嘢啦，順便講埋呢一個啦嚇。咁啊，新春金多寶咧，今晚搞豬啊嚇，咁啊 八千係嘛？ 係啦，八千唔係八千蚊喎。是八千万的奖金啊、幸运儿一注独中咁样。咁刚才讲旺呢，报章讲啊，报章话二号同十二号最旺喎、咁。 佢有冇又讲要喺中环嗰间投注站买啊，而家间中环。 但我喺第二份又睇到第二啲啦， 第二啲啦，通常 呢啲都 係 咁噶啦， 通常都係咁。 咁就啱啦。你呢份報紙嗰兩個， 係啊， 阿小白嗰個份報紙嗰兩個， 又第二個 冧曬出嚟，睇下中唔中先，跟住再去翻中環話經常有人中投注嗰間投注站買，睇唔睇得唔得先？如果唔得，咁咪冇嘢咯。 係 咯， 唔得咪下次俾啲請做咯，請做翻工啊，請做翻工啊嚇。咁啊都係嗰句啦，會講三次嘅呢句 statement。博彩要有節制啦，自己睇住條數啦。不過咧，講開呢啲叫做彩票嘢咧，其實間唔時咧叫做抽下咧，等你咧叫做開工之日咧有多個話題。嗱，今日咧我就封咗好多利是啦，咁啊要派啦，鐘哥都係啦，小白都係啦，咁啊翻到嚟電台咁啊派下，咁啊晏晝公司又派下啦。咁但係咧你都知開工第一日咧。就冇乜嘢講嘅，通常都係講下啊，大家有冇睇下賀歲片？呢茶餘飯後喺 pantry 啊，或者食飯嘅時候咧，都要揾啲話題啊。你做老闆嘅要揾啲話題同啲員工傾，做員工嘅要揾啲話題同老闆傾。咁通常咧，你要傾咧就得幾樣嘢傾嘅啫。啊，去邊玩啊？咁樣啦。咁但係今日咧，如果適逢開工之日咧，就有呢個金多寶咧。大家多咗个话题， 呢个话题系啊， 公司一齐夹钱啦，老板画先，老板画先，跟住啲员工啊画，跟住阿边个边个，阿秘书姐姐阿 May 又负责去排队咁样，即系多咗好多呢啲话题可以发酵啊，可以娱乐下大家喺开工之日， 仲要好有趣嘅，即系讲到呢啲咁样嘅彩票咧，其实系讲极都唔厌嘅，嗱有啲话题，譬如话你讲阿陳同阿強， 係啊， 佢兩個不和， 係啦， 你講一次， 講到啦，講新蒸頭啊，唔想講呢啲， 講三次，你都會覺得嚇又講佢哋，你會覺得厭啊。但你講呢啲咧，唔係，你講十年都得嘅。 情形咪就係一樣咯。點解一樣咧？我哋就算即係好多人可能選購咗呢啲咁樣嘅彩券咧，其實你一年你唔中，第二年你唔中， 你都係繼續玩， 十年唔中，你都係繼續玩，你都係會繼續講落去， 講極都唔厭。 我都幾夠膽講。你中咗，你自己知啊！中咗，你都會繼續去去揾啊！ 今年搞嘅啦，今年搞嘅啦，啲員工可能會話：，唉，中六合彩好啦，唔好中 Covid 啊！咁樣，通常會搞呢啲 get 啊，希望唔好再用呢啲 get 啦嚇，咁啊疫情進一步退卻咁樣啦。嗱，頭先鐘哥咧話啲投注站咧，邊間又話邊間旺啊，邊間又話邊間咧中得多啦。啊，數據真係鬼數據，有啲投注站咧。從未中過六合彩喎， 係 嗰啲揾出嚟，嗰啲應該要去打卡。 呢啲真係我好想知喎，呢啲 係啊，嗰啲要去打卡。 咁我梗係唔講出嚟啦，大佬，人哋打開門做生意，所以你見報章又好，東張西望又好，講嚟講去都係嗰幾間喺上環有間斜佬又話射中噶嘛。 中環啊，係咪上環啊？ 中環有一間天橋底嘅，嗰間都中嘅比率都好高啊！啱啱喺小弟公司隔離。 哦，咁咪去行過去咯，陣間。 梗係行過去啦， 橫掂都。系咯， 系啦，你哋已经落咗飞未啊？我想问吓， 未， 未啊， 未啊， 唔系我谂住行过去，但系唔买，就系唔买咯， 哦， 奈我咩我 系咪噶？ 通常咧， 系咪噶？话唔买嗰啲人咧，一定买。我知道呢个人嘅套路啊，用翻你嗰字，话封20蚊咧，封利是啊，大大封，话唔买咧。 买，我唔知买几多添啊！ 系啊， 系啊，话唔买啊，买 同埋好奇怪喎、啊。有阵时咧，即系可能你叫我哋填空飞咧， 系 你温 number 你照画，但好可能有啲人即系譬如中国，我唔买，哦，嗰、啊、期就有机会嘅， 中咗系嘛？ 通常世事就系咁噶啦， 佢咁样突然间咁样讲， 我唔买， 系嘛？ 叫人买， 叫屋企人。 你知道我 WhatsApp 过中国， 系啊。不过咧，睇翻好多时咧，呢啲夹钱买飞嗰啲咧，都有啲财富纠纷嘅吓， 好多 自己咧呢啲细则啊，细则啊，自己列明少少。 最公允系点样咧？嗱，你最低限度，因为飞嘢得一张。嗱，如果我你买实体飞吓，买飞嘢得一张，影咗佢，然之后咧。分share 曬去每一個人嘅手機嗰度邊，因為你 share 咗咧，其實就是一個證據嚟嘅。 呢個係 你就唔使擔心話嗰個人攞咗走佬啦。 係啦，咁嗰啲嘢就再講啦，中咗先再講啦。不過就翻查翻報章咧，喺咁多期嘅六合彩啊，新春金多寶咧，搞出號碼最旺嘅六個 number， 聽實啦嚇，29號搞咗十次出嚟，咁多年。即系香港开埠以嚟有新春金多宝， 好似有个四字头噶系嘛？ 搞得冇，嗰阵时未有四字头。第一位位列第一位就系29号啦。 呢个几多年啊？ 29号总共啊，总共搞过咁多次嘅新春金多宝，最多搞出嘅次数。 即系有 record 以嚟喎，呢个系。 知唔知点解系29号啊？有玄机啊？ 系乜嘢？ 九乘二系几多？ 十八， 实发啊！ 实发 啊！系咪先？ 真系啊！ 实发佢又唔中喎。嗱， 系啦， 18号有冇啊？ 冇啊！ 冇啊！ 好 就系要你 又好彩，你又好彩， 要你拆解， 你又冇睇过呢个 research， 你就咁话十八有冇 冇啊？ 你就知道冇啦，系啦，就系知道冇，因为上天咧，上天啊！必先劳其筋骨啊，饿其心智啊， 饿其体肤， 所以要你咧谂一谂，二乘九几多啊？ 18咯， 十八啊， 如果摆到明啊，18啊，28嗰啲冇嘅， 系冇，真系冇，真系冇， 29就有啦， 系啦，29就有，喂，九系 OK 喎，长长久久啊，系啦，讲多少少啦，咁啊，11号咧就搞出咗九次，咁3号咧搞出8次，5号咧都系搞出8次，19号都系搞出8次嘅，37号都系搞出8次，呢6个 number 咧。就是啊，有8次以上啊，综合咁多期嘅新春咁多部嘅一个结果。 其实呢个是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嗱，咁你话啊，正话 O 讲咗呢一扎数据啊，数据呢啲 number 开得最多，咁就要睇下你自己买嘅时候，你自己个心态，究竟你系会买一啲佢经常开，应该会开嘅。嗱，呢个一个谂法啦。另一个就调转，就系佢经常开嘅。即系唔会继续开啦，咁你就会撇开呢几个，我买另外一啲。咁究竟你个心系谂紧乜嘢？其实呢个好好嘅心理测验，多于系究竟嗰张彩票中唔中？ 你咧咁样 咩啊？ 你咧，你会系边一种人？ 我通常唔理呢啲嘅， 你唔理呢啲， 唔理呢啲嘅，因为 随心随心。 最老土嗰句啊嘛，中系中一个 number 嘅啫。啊唔好啊，中一个 number 就大件事。呢个我经常都中， 咁唔紧要，你中一个 number， 听众中晒咪得咯。我哋做节目都系为听众好嘅啫， 听众开心我哋就开心。 我哋讲咁多都唔系鼓吹赌博啊，都系想听众开心啫。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话呢啲纯粹系真系彩数嘅嘢咧，其实一个心理对自己一个心理反射，即系我中意睇呢一样嘢多啲。 系 你觉得正话讲啦，你去专系去睇一啲经常出嘅 number 定还是 拣啲唔出嘅咧？ 唔出嘅咧，又或者系当你嗰张彩票即系好彩地。如果你中咗3个字，咁你会觉得哎呀，我中咗3个字，定还是哎呀，我中咗3个字，又系半杯水嘅道理。 系啊， 永远咧就睇一睇自己系一个乜嘢人，好过系究竟嗰个奖金系几多钱。 冇错啊，满足都系咁啊，希望大家咧过得丰足满足啊。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的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虚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 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啊，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你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 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咪后啊，钟哥都话中意呢只歌啊，细水长流啊， 同埋冇谂过呢只系一只科幻片嘅主题曲 咯。哦，系啊，几柔情啊嘛。我上网咧讲多一两句，睇嗰个短视频咧就话吴京啊访问啊刘德华咧，问佢成功嘅秘诀，你知我中意。刘德华原来每一日饮十几廿杯咖啡啊，咁样。 哦，系咩？ 系啊。我唯一似佢一样嘢， 又话唔好饮咁多咖啡、啊， 梗系啦，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咁梗系啦。刘德华自己都认衰噶，之后即系话，不过依家梗系唔敢饮啦，系啊，俾屋企人话噶，依家就系可以喺片场饮嘅，所以我中意开工咯，咁样佢咁样讲啊，即系有啲幽默感嘅，当然系用咗国语去演绎啦，咁啊，大家即系中意可以睇下呢啲访问，几有趣味嘅， 入边都听到好多嘢，即系知道一啲成功嘅秘诀。咁除咗知道成功秘诀之外咧，喂，呢个都得意，呢个讲紧咧就系一啲AI 咧，咁啊点样去到帮嗱？除咗 AI 已经去到开始咧，就系帮人去到打官司。这个都已经有趣了 AI 做辩护律师这个有趣啦 AI 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又有趣啦咁呢个冇办法咁你有大数据你创作出嚟嘅一定係可能八成九成人喜欢嘅咁 比较喜欢嘅颜色啦比较喜欢嘅形态啦。 嗰啲电视劇电影啊要改写嘅啲劇情呢、以前呢有好多嗰啲过场嗰啲叫做 montage 就影嗰啲律师搵返以前啲案例啊嘛，好辛苦，揭揾翻以前邊個喺邊度有啲案例，我哋可以攞出嚟講嘅咁樣。而家唔需要啦，因為電腦個數據庫一定多過人。 哦，係、哦， 有電腦一 scan 咗，我哋已經有呢啲案例，你可以追尋啦，唔使揾得咁辛苦啦。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問我 AI。 我暫時嚟講咧，都覺得係利多於弊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喂，佢一弊出現嘅時候就致命傷嘅喎，咁都有待佢發展先啦。咁 致命傷係停電咯，停電 蒙蒙插數， 係啊，冇後備電源咯， 冇咗冇咗。 我哋人類最後殺就係蒙插數。咁但係呢個咧就有趣啦。喺荷蘭咧，佢哋都有啲公園咧，就用咗好多嘅 AI。我直頭有理由相信咧，佢哋荷蘭呢個地方。因為它本身已經多河道，它們由一個小的公園開始，然後就慢慢 extend 到去越來越大的網絡，都是可以用 AI。 那個 AI 運用的程度是多到怎樣呢？原來它在那些小區開始都已經是無人駕駛。無人駕駛呢，咁佢都好做得好喎。荷蘭除咗路多之外呢，仲有啲咩多？就是河道好多。河道呢，其實佢哋一直以嚟呢，即係荷蘭人心目當中都會覺得有啲河，有啲位呢，你明明條河對面你就到，但你就可能要兜一大個圈。如果你想就咁喺經過條河嘅話，你就要俾一個相對高昂嘅費用， 就過河費， 去俾嗰個船夫。 係啦， 係啦，係啦，咬個鴨要有一個過河費嘅。咁而家咧，佢哋越嚟越多取代咗咧，就係 AI 嘅艇仔。 哦， 係啊，咁你全部咧，嗱，佢有 AI 艇仔啦，喺一啲大型嘅公園或者小區入邊咧，佢哋有 AI 嘅汽車同埋小型嘅巴士。仲有咧就係 AI 嘅 car park， 嗱呢個 AI car park 其實都有趣。嗱，先講佢嗰個艇咧，其實同埋艇巴士或者小巴呢類型咧，你全部都可以用手機預約嘅，即係話我已經我就嚟我去到108號碼頭咯，咁我咧我個目的地咧就係對岸嘅204。咁佢咧就你一早撳定，咁個 AI 嗰個機械人咧個艇咧就會自己去到嗰度，拍定架船。你就去到嗰度一上船，你就禁制話 start 咁，佢即刻過對面俾你落嘅。咁佢哋就大大解決咗咧，就係第一要收費高昂嘅船夫啦，第二就係揾唔到船嗰個嘅情況。佢呈現就有少少將而家嗰啲嘅智能 app 啦，我哋嘅的士啦，將呢兩樣嘢咧就合併咗佢，即係 AI 同埋呢一個 call 車 call 艇隊嘅服務就合併咗佢。咁當然啦，小巴佢亦都有齊曬嗰啲叫做上落車嘅時間，好準嘅，因為 AI 咧。去到處理啲交通業務嘅話咧，其實佢哋嘅安全性咧係肯定比人高嘅，因為人咧好多不確定性，可能你你嗰日眼瞓啊，或者你嗰日狀態唔好，其實都已經係不確定性。 係嘅， 但係 AI 咧，你有電，佢就全部經過計算，例如你呢條路，我就特登將你減速。由70行到去50，就係因為要就你前面嗰個燈位，或者就一扎車要俾佢過先。咁過曬嘅時候，你架車咧去到嗰位，你可以反而加速翻。 我呢個真係幾終極嘅一個智能城市嘅體驗。係 啊，好好啊。咁啊，仲有個頭先話個 car park 咧，佢都做得相當之好。因為譬如喺呢啲嘅園區入邊咧，佢哋個 car park 其實唔係淨係 car park。有好多嘅用途，佢可以係卸貨區啦，可以係泊車啦，可以係俾你做其他嘅事情嘅。個問題就係你就預約啦。例如我有批貨，我想喺呢個位落嘅，我就預約咗3:30到4:00。咁我撳個掣嘅時候，那個位咧喺嗰個空間同埋時間入邊咧，佢就成為咗個卸貨區。但如果你 book 咗話做一個嘅我要喺嗰度自由停車嘅，咁你 mark 咗個時間咧，咁嗰個位個 function 佢就會自己改變嘅咯。咁你喺邊度睇到呢？又係靠一個 app。咁所以佢全部咧係用 AI 去到處理咗我哋想做嘅事情，然後咧就將啲資源啊同空間咧，我平均分配喺佢哋自己嗰個嘅園區入邊，咁令到樣樣嘢咧就做得更好，同埋佢大部分嘢咧已經行太陽能， 係 咁呢樣嘢你又覺得哇，真係唔好説，又環保又善用資源。 咁佢又有風力發電咧，荷蘭係有啲風車可以發下發下咁。 所以幾時都話荷蘭嗰啲發明咧，其實係都相當之先進啊。 咁啊，睇下呢啲嘢有冇機會引進入嚟。香港 我都想睇啊！ 喺香港都有呢个 AI 人工智能城市嘅美誉啦吓。 代表所属国家或者国家嘅任何组织，同时应该完全尊重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希望俄罗斯同白俄选手以中立身份参加2024年嘅巴黎奥运，强调任何运动员都唔应该因为佢哋持有嘅护照而被阻止参赛，应该探索运动员喺严格条件下参赛嘅途径。另外，根據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的提議，符合條件的俄羅斯和白俄運動員可以參加亞洲賽事，國際奧委會表示歡迎。 翻嚟本港，警方前晚即系年初三喺平洲处理噪音投诉嘅时候遇到反抗，警告无效之后，警员开咗三枪，全部打中一个43岁嘅菲律宾籍男子。警方琴晚出稿交代，菲律宾籍男子手同埋腹部受枪伤，而家情况危殆。警方话施袭者嘅身形系灰梧，将警员推落楼之后，继续喺街上追打。行为颇凶残，怀疑受酒精影响。警方又说，根据使用武力的守则，认为警员当时可能感到生命受威胁和身体受严重伤害，使用枪械是应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29.29， 瑞士法郎 0.918，加元 1.339，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241， 欧元对美元 1.092，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46 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8.44 美元，卖出 1,948.5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新界气温普遍下降到12度或者以下。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受到旺角豉油街路陷嘅影响，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的人士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长沙环丹丽街是有渠务工程，丹丽街近荔枝角道支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有阵时有啲抒情嘅作品咧，都需要时间咧，慢慢去推介俾乐迷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几高质素噶。Lucas Graham 再加埋 Mickey Guyton 有呢一首新作《Home Movies》。 There's a boy, don't know what he's hiding. He's got his mother's eyes and his daddy's charm, just the right mix. And there's a girl.She knew where to find him In the local bar Smoking in the dark It was perfect timing But what they both didn't know Is how far this thing would go And they might not want the truth But if they do Play in my home movies If they wonder who I was Even if they don't 唱叙事曲咧 ，Lucas Graham 嘅首度拿来，佢一首成名作咧 ，Seven Years 就系其中一首代表作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Lucas Graham 再加埋 Mickey Guyton Home Mov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霹雳舞运动员曾子华。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恭喜发财！ 早晨 ，Dicky， 恭喜发财 ，Dicky， 新春大家。 早晨，恭喜发财三位。首先要讲句，就系吐气扬眉。 系啊，系啊， 好啊。 万事如意，龙马精神，青春常驻，一本万利啦。 正啊，正啊。嗯，咁啊 ，Dicky， 我祝你咧，遇到啊什么事咧都识得随机应变啊。 系啊，多谢，多谢。 好好好，咁啊，睇下报章嘅头版啦，份份咧都睇好今日港股表现。嗱，报章嘅头版其中一份咧，个标题系咁样讲嘅。港股咧就承接个旺势，兔年咧红盘迎高开咁、哦、样。咁啊 ，Dicky， 你睇法系点啊？咁啊，使唔使真系睇翻个数据话，港股过去12年嘅农历年嘅表现咧，都系升多跌少嘅咁样。但系咧，Dicky 要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嗱，当然啦，红盘就梗系希望佢高开高收啦。咁仲有呢，就記住喎，農曆年嘅第一個交易天呢，就無論呢收成點開成點都係紅盤嘅。嗱，講到呢一個紅盤，即係睇記錄呢，就真係呢做好機會都大啦。不過我諗最關鍵嘅一點呢，其實都唔係今日，亦都唔係聽日，反而好可能係下個禮拜一。因為下個禮拜一呢，先係即係內地放完個悠長嘅春節假期，咁先至呢就正式返埋位開始新嘅一年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同聽日咧，都係即係有少少係即係暖場派對嗰種咁嘅感覺。現場表演咧，就真係要等到下個禮拜一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咁但係都係唔好講咁多啦，即係有陣時啲嘢唔使等到下個禮拜一先入市噶嘛，入市就隨時都可以啦。咁所以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已經係要反映咗過嗰幾日啦，即係叫做。內地冇事啦，我哋香港又放農曆年假期，外圍少少嘅氣氛，上高嘅變化。咁其實而家咧點樣咧？首先幾樣嘢我哋睇咗好耐㗎啦，仍然都係睇住嘅，包括就係話呢一個嘅美國嘅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啦。咁睇嚟而家咧，哇！即係而家有恃無恐到點嘅地步咧？哇！而家即係啲期貨市場咧，已經係本來諗住嗱最少最少都兩次呢、這、一個。即加25个点子啊！喂，而家已經唱到係話，哇，高唱人民就係話，喂，會唔會加完一次就差唔多咧？咁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地步。當然啦，見得到其實無論係通貨膨脹壓力啦嚇，以至到息率嘅走向啦，甚至乎咧，我日前都見到一啲嘅即係話數據啊， 都反映得到咧，就話哇，咁即係係其實息都未加完個噃，嗱、啊，仲有議息會議嘅喎，但係大家已經好似當佢冇到咁。包括咧就係真係市場嘅數據，就係、是、之前咧就大家可能都會聽到啦，即係美國個樓市係立啦，咁跟住咧即係嗰啲按揭嘅息率咧都又抽高啦。咁而家唔係喎，竟然按揭嘅息率咧都開始有回落嘅趨勢咯噃。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就外圍啦，咁但係都要講嘅，因為咧同我哋個利率有關係。咁呢段時間我哋假期咧，咁外圍都係反覆，都係即係反覆，但係都係叫做反覆得嚟，都係偏向好嗰邊多啲咯。我未保持，咁所以即係照道理咧，如果你話即係要跟少少外圍嘅，咁我哋今日都有得高開啲啦嚇。咁啊嗱，第二啦，即係講到喺過去呢幾日，咁大家都開始消化或者睇得到，咦？都真係復常嘅狀態下咧，好多環節、好多行業咧都非常興旺喎。包括係即係想去澳門啊，一房難求啦，唔好諗住可以即係喺未有準備嘅情況之下，而家個個大海啦，即係酒店房都冇啦。咁哇，呢一啲嗰種氣氛啊、感覺啊，真係翻曬嚟嗰只嘅喎。咁所以即係舊年喺年尾，即係可能係。即係都成兩個月之前啦，我開始推介或者建議留意大家可以睇下嘅板塊，包括啲出行嘅行業嘅。咁其實而家即係已經又踏入新嘅一年啦，吐氣揚眉嘅一年啦。咁可以又點講呢？又可以再睺過㗎啦。即係話，即係舊年係升咗，都升咗一定嘅幅度。咁但係呢，即係大家而家睇嘅又有少少唔同㗎嘛。即係嗰個畫面以至到整體嘅感覺都有啲唔同。咁再者呢，就再等埋即係內地呢，就係呢一個紅盤開始，亦都可能會再有一定嘅拉動。所以即係如果你咁樣睇呢，就即係無論係內內外外呀，即係講緊內地同外圍呀，咁其實咧都係瀰漫住一個比較好嘅氣氛咯。咁所以你話哇，今日點啊，紅盤可唔可以高開高走啊？咁即係呢個機會率就真係相對地都係大嘅，我都認為。 正啊，咁樣就 喂講下啲玄學嘢先啊，同我啲奇。咁話説咧，堪輿學家話兔年啊旺火。嗱，我從呢個角度去諗咧，其實係咪應該揾一啲同火有關嘅板塊去投資下，會嗰個成功率係高啲咧？ 係咪啊？嗰啲火電股啊， 咁啊，論盡啦。即係我咧就對玄學咧就毫無認知嘅，不過咧我有個即係大學同學仔就好叻嘅，我遲兩日都會揾佢傾下偈。 係啊， 我哋即係報下其實邊啲係屬火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你話喂如果你話從而家呢個角度，我就真係唔知道邊啲股份啊屬水屬火啦。聽日再同大家跟進下啦。咁但係咧就真係都係又係好客觀嘅事實喎。即今年點講都好，兔年咧，我淨係知道聽人講都係話，喂都有利於嗰啲嫁娶啊嗰啲咁樣喎、啊，咁梗係啦，真係啊，搞咗幾年都搞唔到擺酒噶嘛， 今年係雙春兼闰月啊，係啊， 就係咯，雙春兼闰月啊，真係咧結婚好時年，咁啊再加埋咧。以前啊擺唔到酒，又話要擺酒喺個中場啦，介塊大膠片咁樣，咁都真係你估食包片咩？係咪先？即係透明膠片，始終有啲火格噶嘛，我感覺嚇、啊。所以咧就最好真係唔係包片咧，就是、原隻鮑魚嚇就冇曬膠片嘅阻擋嚇。咁、啊、所以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講，咁啊真係阿鐘哥其實咧我好記得啊，你咧。就係、是、次次咧，差唔多過嗰兩句都有問我呢個行業，就係點啊，啲金啊點啊，咁啊真係係喎，咁、所以咧好可能都有啲關係嘅喎，即係唔好理咁多啊，即係息金啊嗰啲大金枝啊都打咗兩隻啦。喂，咁再想像落去咧，喂咁啊，所有啲金鋪啊，即係一啲嘅珠寶零售商啊，喂，咁再諗落去，我又覺得咦？可能佢哋都有啲受惠喎，因為喺淨係唔好講多啊，淨係呢幾日啊，即係嘅，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喎，香港市面都靜喎，唔塞車嘅條紅隧咁樣係分緊流㗎啦，梗係唔盡量都唔好太塞啦。咁係好多朋友都去咗旅行嘅，咁但係佢哋去旅行啫，佢哋會翻嚟㗎嘛。咁仲有啦。嗰啲未結婚嗰啲，佢哋可能會今年結噶嘛，咁所以頭先講嘅有關嘅呢啲都可能受惠嘅。 咁啊，另外都要問一問埋 Dicky 啦。而家今年啊，兔年啊，兔年咧新股方面有冇啲比較矚目少少噶？ 嗱，真係咧，又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再講埋新股咧，就今日就一定講唔曬噶啦。嗱，不過，新股講唔曬啫，咁但係邊個去製造呢啲新股噶？咪又係嗰個所咯，得一個啫嘛，香港又冇幾間嘅，咪就係香港交易所咯。咁所以咧，嗱，又用呢一個咁嘅角度去諗咧，即既然今年嘅氣氛又會好咗啦。即百業呢亦都預期住都會興旺啦，咁所有世界呢都慢慢復常啦，咁喺咁嘅環境之下，要估計邊一隻嚟緊喺香港上市會受到歡迎呢，咁當然呢一個就慢慢可以再從長計議啦，但係個造王者咯喎，即係個香港交易所，咁都唔會差得去邊啦。咁所以呢又係大家今年都可以思考一下嘅角度嚟嘅。 係嗱 ，Dicky 講埋啦。咁我見你報章都有寫啦，今年啊兔年嘅利是股啦，咁啊都睇下啊，係咪時候派利是呢，咁啊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呢，有冇啲板塊？係啦，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記住我都記得係講板塊嘅咁，嗱有啲可能即係舊年嘅，即係講緊呢個苦味嘅時間咧，我已經睇好咗都一段時間㗎啦。咁但係頭先都提及過啦，始終即係而家嗰個大環境咧，都仲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情緒。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又問我，即係嗰個投資中板而家擺到去邊咧？而家係擺到去偏向樂觀少少嘅，咁所以咧，即係同舊年可能十月底、十一月嘅時間入市嗰種氣氛係完全唔同。當其時就係、哇，即係買都驚嘅，但係就本住個信念嘅啫，就係呢個恐慌時就買入嘅啫嚇，即係 be greedy when not as fearful 嘅啫。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咧就個個咧就未至於 high high 地嘅，但係嗰氣氛咧。都相當之輕鬆嘅嗰只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入，大家都要明白到係處個相對地比較樂觀嘅水平嘅啦。不過都係話雖如此，但係嗰個世界已經不一樣啊嘛。咁你以前又未通關啊，以前咧就個氣氛仲係比較係即係立一啲，咁你而家就開放曬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幾唔同嘅。好啦，首先。即係指數成分裏面比較權重嘅，咁我都睇好啦。即係呢一啲就係啲互聯網啦，譬包括就係話內地稱之為平台經濟嘅股份啦。咁當然最馬首是瞻，亦都係即係指數成分比較權重嗰兩隻，我比較睇好啦嚇。咁、即係當然睇到佢哋嘅原因，亦都有好多啦嚇。至於頭先講到嘅出行啊，就算係呢一啲金色相關嘅一啲零售啊，咁我都睇好個，咁所以就。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出行嘅其實都好多嘅你話由呢一個旅遊服務啊，無論網上㗎、啊、由免税店啊，到個別嘅航空公司啊，甚至乎澳門經營呢一個賭場同酒店㗎、啊、呢一啲都係屬於呢一個類別囉。 咁散户朋友呢後可以參考一下啦，咁呢、這個發財啊，最緊要大家發大財。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啦，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呢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 ，Dicky， 我哋听日啊，同埋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 Dicky， 多谢你。 新春大吉，恭喜发财！ 周末大电影，新年继续同你睇好戏。 业余合道三兄弟遇上老千两姊妹，惺惺相惜，众志擒黑帮头目。 周末大电影，家有喜事2020。 张智霖、张继聪、黄百鸣等主演， 1月29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啊，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啊， 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呢个优惠咧好多数据，咁啊头先都讲啦，话即系堪舆学方面啊，钟哥你未问的 火啊， 系啊属火，系啦火木年咁样，好似系啊，咁啊报章都话咧吉时吉日上班，咁啊就系大年初六啊吓。 大年初六先上班，明天就是吉时吉日啊， 听日先系。 系啊，咁朝头早咧七点到九点或者十一点到，总之听日咧基本上咧系开工嘅吉日嚟嘅。 对于打工仔嚟讲系吉日， 嗯， 对于老板未必啊。因为打工仔咧，礼拜五啊嘛， 系 啊，吉日啊，吉日啊，我净系翻礼拜五，跟住又放假， 系啦，跟住翻去做下啲仪式啊咁样。 对于老板嚟讲咧，吓翻啲日啫，又放假，所以未必系 系啦，啊，可能真系听日先开年诶，真系比较多少少， 嗯， 即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通常开年咧就唔同公司都会食下开年饭啦， 嗯， 咁记得都系公司都系听日订台食饭嘅， 嗯， 都唔系拣今日订台食饭，啊系，可能真系有啲玄机，你都知有啲行业啊特别。笃信风水噶啦，咁啊，但系呢啲风水玄学嘢咧，信则有，不信则无。不过咧，啊，今日话讲数据，又讲下呢个咧，啊，上年啊，胡润嘅百富榜咧，咁显示啊，即系最多嘅富豪排行榜咧，系属呢一个生肖。 嗯， 系边个生肖咧？就系属兔啦。 诶， 有冇人系属兔咧？直播室入面， 我冇， 我 都唔系 兔， 我都不定乜事。 今年又属兔，会唔会又兔兔嚟个 square 之后更加富贵？ 真系啊吓，即系哦，都唔知道，有12% 咧属兔嘅企业家咧系霸占咗呢个百富榜嘅榜首嘅，连续11年都系佢哋最威噶啦。 哇，岂有此理 啊！今日唔好，今日唔好。兔仔咧喺嗰十二生肖嘅故事咧，原先都系佢最威噶。 唔系啊，咁 我记得系啊。 既然系咁样咧，有冇一个调查咧，系讲下边一个星座咧？既然我唔系属兔啦，攞唔到呢个排行榜， 喺星座方面 攞翻个彩得唔得咧？ 呢个星座佢又冇做，因为可能始终胡润咧。都是中式嘢，中式啲啊，中式啲，未混入呢个星座嘅元素入。 再唔系咧，喺边个时辰出世？ 吓， 系啦， 又有一个界别，系啦， 系啦，都唔知嗱。第一 中意着边一类型嘅服饰，咩颜色又有。 第一位唔系你咧，第二位可能系咧。属龙嘅朋友排第二位。属龙 又 关唔关你事咧？嗱，属龙嘅企业家咧就占咗10% 喺呢个百富榜入边。好啦，试下第三位，试下第三位，中唔中你哋啊？属蛇嘅朋友， 咦，我系、哦， 好嘅， 又唔系？ 喂，你系啊？ 我 系 啊，系 啊，中属蛇 啊，系啊，攞翻个第三都好啊， 都好啊。 不过啲人话 唔系咁讲啊，三甲就系三甲噶啦，咩攞翻个第三、啊？ 唔系啊，啲人话咩、啊？你唔系冠军就输噶啦，即系有啲人咁讲。 边个讲呢啲噶？ 电影嗰啲对台词 嗰啲教错晒啦。唔通我唔系成哥我就输咩、 啊？ 我喺成哥旁边掹一掹三尾、哦、都飞黄腾达啦， 咁梗系啦。 喺先前话屋讲到系头奖啊，第一位， 第一位系兔年， 今年 系 兔龙 蛇。 嗱咁即系话，如果咁多位结咗婚嘅朋友们，如果你哋想下一代系成为一个有钱人咧，仲赶得切， 咦？ 仲赶得切？ 而家一月啱啱新蒸头， 系啊， 即整系咪？ 系啊。 系啊， 你估焗个蛋糕啊？你估焗个焗个蛋糕咁容易啊？焗个蛋糕啊，都要有份量啦， 系啊， 都要落啲高筋面粉、低筋面粉、抽筋面粉落去焗啦。 啊啊、一个唔觉意咧，喺兔年赶唔切咧，下一个生肖系咩啊？龙 系啦， 都有第二喎，都有第二喎。兔 龙 之后咪蛇咯， 系、 啊，都仲过得似、啊。 我觉得系咁推演嘅，咁啱咧呢 一 段时间咧， 嗰啲就 系啊，即系好似钟哥你而家呢个年纪都发财立晒品啦、啊，即系都叫做啊，该有嘅有都有晒啦，系冇嘅你亦都唔会太奢求去想要，所以可能真系个年轮上咧。轮到你呢一班人咧，系最辉煌嘅成就嘅。 咁基本上，如果系咁样照，每隔五年佢就应该腾一腾、 嗯， 即系每隔五年咧，啲人又会流动噶啦嘛。 咁、哦、又唔系、哦，连续11年都系兔年啦。咁啊，10% 系龙年啦，即系连续都系呢三种生肖系比较叻仔啲嘅。系、 嗯、 啊，有一种生肖就削啲嘅。嗱，数据咁样讲啊吓，咁啊，属鼠嘅企业家咧喺榜单上边咧占比最少嘅，只有 6.1% 嘅啫，即系唔系话冇 都有 属鼠嚟讲都有，不过就按个比例上咧系比其他生肖系少啲。至于咧属猴嘅朋友咧，属鸡嘅朋友同埋属狗嘅朋友同埋属老虎嘅朋友咧，都系超过咗 8% 嘅，即系紧随其后都系一啲成功进入咗呢个胡润百富董事长排行榜入边嘅首位嘅。 如果照呢个理解咧，属鼠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唔中意做企业家。 佢哋可能係即係好早期已經漢化咗， 哦， 無欲無求， 係啦， 精神上滿足就 啱嘅。咁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企業家嘅，譬如你 可能發明家咧， 係啊係啊， 可能發明家 或者近近大家睇嗰啲法律電影，可能我大法官咧，大法官都可以貢獻社會，大法官都揾錢噶嘛，係咪先？唔係應該法官唔係揾錢啊，大律師先揾錢啊，我估計都係，即係電影都係咁講。好啦，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啦，除咗睇下呢啲即係生肖嘢之外啊，今日大致多雲。早上都是冻一啲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是明朗嘅，最高气温大概16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咁啊，周末期间咧。早上都是冻一点，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呢 ,14 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呢 ,66%。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的，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大型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将会在几星期内恢复前总统特朗普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但是如果特朗普发布更多违规内容，这些内容除了会被删除，他的账户亦都会被暂停一个月至两年，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Meta 全球事务总裁克莱格说，暂停特朗普账户是特殊情况之下作出的非比寻常决定，经审查之后，特朗普的账户现在不再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特朗普在自己开设的社交平台回应说，这样的事绝对不应该再发生在现任总统或者任何不应该遭到报复的人身上。特朗普被指在社交媒体煽动两年前的国会山庄骚乱，其后被多个社交平台暂停账户。虽然 Twitter 去年重开特朗普的账户，但是特朗普至今未有发布新的贴文。挪威国防大臣格拉姆说，挪威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坦克作为西方援助的一部分。格拉姆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挪威支持向乌克兰捐赠战斗坦克，但是他没有讲明挪威将会提供坦克的数量。芬兰国防部长萨沃拉就说，芬兰向乌方提供豹二型主战坦克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暂时未有决定。德国政府星期三决定向乌方提供14架豹二 A6 主战坦克，同时德国同意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豹二型坦克。德国北部一架火车上发生持刀袭击，是袭击案，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疑凶被捕。案发在一架来往汉堡和基尔的火车上，伤者之中三个人的伤势严重。警方说，33岁的疑犯是巴勒斯坦裔的无国籍男子，施袭之后被其他人制服，交给赶到一个火车站的警员扣留。疑犯受轻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德国传媒报道，疑犯被扣留的时候双手都有伤。警方说正是循所有方向调查行凶动机，包括可能的极端主义或者心理问题。回来本港，警方前晚即是年初三在平洲处理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反抗，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43岁的菲律宾籍男子。警方昨晚出稿交代，菲律宾籍男子手和腹部受枪伤，现在情况危殆。警方说，施袭者的身形灰梧，将警员推落楼之后继续在街上追打，行为颇凶残，怀疑是受酒精影响。警方又说，根据使用武力的守则，认为警员当时可能感到生命受威胁和身体受严重伤害，使用枪械是应该。

像有戏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 题材系有啲惨嘅，不过 Sugar 话自己虽然咧唔再系喺呢一种纠结于情感当中嘅阶段，但系成首歌之中系有希望。鼓励未找到对的人要向前看。作曲监制刘奕星，填词杨希，编曲黄少铭。还有那些可以扭起。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连诗雅《他不是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奥斯卡琴日就公布咗呢一个提名名单，琴日定前日，好似琴日啦。 香港时间就再前日 夜 晚黑添， 就公布咗个提名名单啦。咁、当然大家好聚焦咧，就系究竟即系杨紫琼 Michelle 攞唔攞到奖啊？ 攞唔攞到即系影后咧？咁样。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可能會其他就咩最佳電影啊、演員部分咧，其實有啲咧技術獎咧，反而我好想講啊。 係咯，琴日咧我睇個提名名單咧，報章列出嚟咧，都冇我自己最想睇嗰個電影動畫嗰個 category 嗰個公佈出嚟。 你而家上網咧，你就應該睇曬啦，即係所有提名名單出曬噶啦嘛。可能大家都會相對地會想知一啲。大即 系 我哋大奖， 即系 或者幕前嘅奖。 我哋琴日都有讲，譬如话即系黑豹呢部电影，好多即系超级英雄迷都有睇啊！终于第二次到啦，即系有呢个超级英雄电影提名 个、 哦、 演员啊， 系啦， 呢个先紧要，因为佢之前嗰啲技术奖都有提名 啊，系啊， 但系个演员咧就个阿皇后咧，希望佢即系可以有一个成绩啦， 系啦。 嗱，反而我今日第一个咧想讲下系一个技术奖，我觉得系我睇晒咁多个界别里边咧。呢、這個獎可能係最激烈嘅一個， 最激烈添， 最激烈， 哦、 就係、是、最佳視覺效果。 哦，咁又係，因為你今年有詹士金馬倫嗰、那個叫做水之源啊嘛， 水之道 係水之道， 因為佢有幾套咧，全部都係類近嘅嘢。咁如果你係純粹從視覺效果咧，喂，套套都真係都強橫嘅喎。嗱、幾個提名包括咗有黑豹二啦，華根達 Forever， 華雅幹達萬歲啦。Tom Cruise 啦、即系呢个Top Gun， 系最高的枪， 系最高的枪 啊！枪啊！ 西线无战士， 嗯， 阿凡达二水之道，同埋蝙蝠侠，即系新嗰个蝙蝠侠， 即系阿吸血仔做嗰、那个， 系啦， 嗯， 几套咧，全部都系即系真系我哋叫有料到、全部有料到。反而我觉得咧，我睇唔到边一套系陪跑啊！你有阵时你睇到咧，会推敲到呢套都陪跑嘅咁样啊，但系呢套真系睇唔到，呢一个界别真系睇唔到啊！最佳視覺效果，反而我幾想即係喺呢一度咧，到時睇下究竟呢啲評審嘅品味係點樣啊？呢、這個真係冇辦法。 詹士金阿倫就即係以為自己會贏硬嘅，不過咧幾估唔到個票房咧有啲失利，即係呢個第二集啊嚇咁啊，坊間好多口碑都出嚟個效果冇過去第一集嘅時候講到咁好，又話入去睇兩次啊，睇三次啊，咁更加咧呢、這個叫做水之道咧，其實係第二集佢仲有阿凡達三嘅，咁、你而家點算咧？會唔會無以為繼？會唔會想串？流平台咧，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啊！ 嗱，咁啊大件事啦、其实阿凡达已都收十几亿美金噶啦， 系 差唔多二十亿添啦， 系 咁，但系收呢个价钱咧，收到呢个票房咧，都仲系 还到皮啊，系嘛？ 佢要头三位啊嘛，而家好似去到唔知五定六啫嘛， 系啊系啊， 咁喂，咁即系点啊？ 咁如果佢講到咁行啊，如果佢唔到頭三位，咁即係話佢冇錢做第三集嘅後期 啊，唔知係咪？ 咁就大件事啦。 睇下有冇啲白武士幫一幫詹姆士金馬倫咯。 應該得嘅，因為佢啱先其實都上咗一個月都唔夠。 我以為應該得嘅，詹姆士金馬倫之前都賺落咁多錢， 係啊， 佢自己推翻啲落去做咯。 咁跟住咧就想講下呢一個嘅最佳電影嗱，好有趣嘅一樣嘢。咩叫最佳電影？就話咁，即係話你樣樣都要好啦。 係啊， 咁你擺埋一齊。咁如果樣樣都好，你其他界別應該得提名啦。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我想講一套，譬如就係阿凡達冇得講，因為阿凡達基本上係動畫嘛。係 啦， 咁佢提名好多嘅技術獎，都合情合理啊。 係啦，你唔得話個男主角係。个女主角系你讲唔到啊，讲唔到佢嘅名啊， 即系等于当年呢一个Avengers 啊，Infinity War 同埋呢个 Endgame 咧， 系 咁做 Thanos 嗰、那个，其实佢做得好嘅， 系啊， 真系做得好。 灰龙呢个角色做 一个 太好啦， 电脑公仔。 当然佢系有真嘅演员做一个临摹去做嘅、 啊， 但系往往大家都唔记得咗呢位真嘅演员、 啊， 所以做阿凡达嗰个蓝色人嗰个演员咧，那个男主角咧。其实佢都系惨嘅， 男女都冇啊， 因为 提名。 其实佢部戏咁多人睇过啦、 啊， 但冇乜人太认得佢咯。系啊， 嗱、啊，咁、另外有一套咧，我想讲啊，就系 Tom Cruise 嗰度啦。Tom Cruise 嗰套咧，佢另外一个叫做大奖就系最佳改编剧本，好似我冇记错啊。咁但系咧，佢冇乜其他奖噶咯，其他就系技术奖咯。 系啊， 咁但系佢冇演员啦，冇提名过啦，导演又冇啦。咁、但系佢又提名最佳电影。 系、 啊，咁呢个咧我就觉得有啲即系嗰、那个。 评审系啦，嗰评审究竟系点咧？ 点样摆落去嘅咧？ 但系 Tom Cruise 系冇提名影帝噶，你留意翻啦吓。 系啊，即系呢样又唔系咁好啦，即系嗰样又唔系咁好，但系套戏好好睇。 系啦，但系又好睇，又风魔万千影迷，因为票房亦都反映佢嘅好睇。 佢系2022年冠军嚟嘅，全球冠军嚟噶咯，已经。咁但系即系呢个好得意嘅一个嘅现象咧。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去思考嘅时候，咁你就觉得呢套喺呢個界別裏邊要攞獎，有啲困難。 係喎、 咁你就可以剔除翻。咁我成日話有陣時你會睇到啲風向，你會點樣去計算？ 奧斯卡今年咧都有啲人物傳記，其實咧。 猫王啦， 系啦，早嗰几年已经有嘅，由丹麦女孩啊，咩皇上无话儿嗰啲咧，已经好中意将个真人嘅样板出嚟咧，或者一个传记式嘅故事咧，爱嚟俾个演员好大好大嘅发挥咁样啦，咁样。 嗱，咁另外仲有一样咧，就系譬如喺过往嗰三四年里边咧，都比较多喺串流平台出嚟嘅电影嘅。今年咧相對又少翻嘅，即係冇以前咁澎湃嘅，又少咗嘅。咁呢個又唔知會唔會又係另一個風向？ 係 嗱，以前即係最初即係幾年前啦。咁啊有啲喺串流平台出嚟嘅電影 係 攞獎，啲、 嗯、 人就開始出聲啦。串流平台嗰啲電影唔係電影， 係啊， 即係有啲人好強硬講呢句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又唔係，又開始又慢慢褪咗咯。咁呢啲風向係咪即係代表住？其实呢大家不如去返戏院睇啊。 是啊。 嗱串流平台我哋唔係唔睇，但係要鼓励返啲观众入返戏院。因为好多时睇呢啲咁样嘅奖项嘅细眉细眼嘢，你可能会睇到少少啲端倪喺度。 係不过近几年呢奥斯卡嘅颁奖礼呢就常常话为咗跨光谱而跨光谱啦。佢会摆咗一啲即係可能同性嘅电影落去啦。咁、跟住有啲呢就係、种族嘅电影落去啦。咁特登呢就我哋种族又有关心嘅，同性又有关心嘅，平权又有关心嘅、战争问题又有关心嘅。总之佢係最大爱嘅。总之喺个道德层面呢我每样都审啲落去。你觉得今次啊呢一个嘅叫做最佳电影嘅得奖名单系咪都出现呢个状况咧？ 相对少咗。 相对少咗系咪？ 相对少咗、即系都你大约你睇到系呢个类别嘅嘢嚟噶啦，咁样冇正话欧你讲过一样相对系少咗嘅， 系咪啊？ 系啊，咁另外一个最佳嘅女主角，大家都希望系杨紫琼啦，咁当然系。咁 但系我哋地区啫，我哋地区希望啫，可能喺美国方面咧，即系非华人。嘅话咧，可能都系呢个 Michelle Williams 咁样都未定嘅。 唔系，但系都会系觉得呢一套戏咧， 系 即系会值得系要，因为佢系提名之冠嚟嘅啦嘛。如果冇记错， 十 一 个提名。 咁即系话，其实呢套戏你要睇翻佢个票房咧，佢喺啲独立电影嚟讲咧，佢好凌厉。 系， 但系如果喺整体票房咧。 佢又唔係咁澎湃嘅啫。 係啊。 咁但係今次提名咗咧，其實有另一樣嘢你又會睇到嘅。咁其實係咪想推一啲小本經營嘅製作？即係相對嚟講啊，咁多重即係《媽的多重宇宙》呢一套戲咧，其實佢同譬如你啲荷里活大片，其實佢係一套大約。B 級製作都未去到，甚至可能 C 級製作，但係佢可以有咁多提名嘅時候，等於幾年前就係嗰啲串流平台嘅電影一樣啦。係咪想俾呢一類型嘅戲咧，多啲人見啊？咁我十幾個十一個提名喎，咁大家都會講啦。咁由導演、由劇本、由演員都提名曬嘅咯。 係啊， 咁係咪即係話嚟緊嗱？大片我哋都有啦，但系呢啲细制作，其实大家都不容忽视。 喂，但系咧有另一个说法喎，钟哥，有好多时候都话有提名就攞咗奖喎， 系噶， 即系咧可能提名好多，我都见过有一年奥斯卡咧有一部戏咧提名好多嘅，最后咧空手而回，接近空手而回啦。 嗱，冇办法， 系啊， 咁因为咧，其实你话去到任何奖项啊，我老实讲啊，一年里边咁多套戏啊，你电视嘅奖项又好，电影嘅奖项又好。其实某种程度上提名应该要当赢。 哦、 因为你想想仲有好多是更多冇被提名、 啊。 你一年过咗之后。 你得五个席位奥斯卡已经好㗎啦，即係最佳电影可以有九定係十个位㗎，九个位定八个位㗎。 是啊是啊。咁、你有多更多嘅戏上过，但係係销声匿迹咗、 啊、 甚至乎你唔记得。咁但係呢而家呢啲呢喺即係年末或者而家年初嘅时候提返你一次呢套戏上过㗎。咁、其实你仲唔當贏啊？因為呢啲你出咗之後咧，好明顯，無論佢喺另外一啲可能佢之後上串流平台或者出一啲光碟嘅時候，其實佢一定會係 宣傳啦， 等於另一個宣傳嚟噶嘛。 早晨你各位晨光聽眾，我係嘉明啊。唔知道今日你選擇咗著啲乜嘢嘅服裝出街呢？有冇担心过会唔会撞衫啊？今日原来叫做 Clashing Clothes Day 撞衫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日子出现嘅呢？转头话你知啊！ I didn't see you coming, like all the best tricks. I didn't see you coming, like super magic.

我留意到你揀咗隻有传输加密功能嘅表俾我，而且隻表有私隐保护功能。为咗减低俾人追踪隻表嘅活动足迹，我已经即刻开启同埋用咗呢个功能啦。 唔错啊吓，咁除咗靠保安功能，你知唔知用呢类型嘅蓝牙设备嘅时候，想保护自己嘅话，仲有样嘢可以注意啊？ 哦，我知你讲乜嘢，我只会喺用嘅时候先会开启呢啲设备嘅蓝牙，唔用嗰阵咪熄咗佢咯。 哦，真系识货又识嘢， 仲识做添啊！你送咗人咁好嘅嘢俾我，呢餐饭我嘅，唔好同我客气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台话你知， 港台电视直播 2022-23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1月28号星期六下昼2:50，冠中南区对标准流浪。 上周联赛全取三分嘅标准流浪，可唔可以一鼓作气抢到分数，挑战更高位置呢？ 1月29号星期日下昼2:50，深水埗对李文。 重整阵容嘅深水埗同劲旅李文对赛，究竟可唔可以取得分数？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我在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开工开市，祝大家恭喜发财，諗个隻就升个隻啊吓，咁啊讲讲啦，即係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比较波动啲，最后都有升9点，标普500指数呢跌不足1点嘅啫，纳斯达克指数呢微跌20点，港股 ADR 呢继续上扬，其实呢早两日呢已经升近300多点㗎啦，咁啊依家呢港股 ADR 呢就升400点啊吓，咁睇到呢即係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指数呢亦都高水接近400点，高开系定局啦，高走又会唔会发生呢？咁啊，转个头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今日港股嘅表现啦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好，今日唔讲早晨啦，讲恭喜发财先啦吓，去到大年初五啦，咁啊。有啲朋友已經開工大吉啦，咁打籃球都係啊，咁啊求有求必應啊，熊仔 Sir， 我祝你今年好嘛嚇， 係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係啊，咁啊今日繼續有咧專業嘅籃球教練啊鄭浩雄咧同我哋分享一啲籃球嘅小知識啦。熊仔 Sir， 今日係咪定立下一啲年度嘅 year plan 啊嚇？ 要啊要啊，其實新一年又要，新年又要咁樣咯。 係咁，但係嗱，你通常會教一啲學生啦，特別係一對一教授一啲籃球課程嘅時候，有冇陣時你都會先同個學生去傾一傾，你有啲乜嘢想學先，你有啲咩想做先，而繼而佢哋又咪真係做得到，而點樣定立一步一步咁樣可以持之以恆地去邁向到個叫做籃球嘅 target 或者籃球嘅目標呢？ 如果俾我去定一個學生嘅嘢呢，咁其實我都同首先同你傾啦，就係、是、究竟你新一年你會有幾多時間或者有幾有決心要做打籃球呢個嘅提升先。咁當佢係真係嚟緊今年真係好得閒啦，開始肯放低多啲工作啊，或者可以係有時間去打波啦。咁我覺得佢首先要揾咗射波先啦，同埋呢個拍波，因為射波同拍波呢其實依家個世代呢已經係方法重要過你落幾多嘅努力嘅，因為佢啲球例上啊，同埋啲技巧上呢都進步咗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呢，當你知道啊，開始要揾方法同埋方法入面有啲咩內容，咁變相呢佢去學嘢嘅時候呢，新一年佢其實會好快進步嘅。咁但係好多時坊間就我要今年射100球，朝頭早起身一射100球，要拍幾耐波，其實呢樣嘢好夠㗎喇，即係冇可能有機會成功，無論你純粹即係左手啊，即係可能想練左手，我要拍多個唔知幾多千下嘅時間，咁其實我寧願你學嗰個方法囉，即係嗰個方法可能我有點樣多啲咁係好實用，就可以呃到人嘅，可以過到人嘅，就係一下啫。咁知道呢幾個內容，每次進攻嘅時候呢都用唔同嘅呢啲變速嘅過波動作， 咁其實已經好有效噶啦。 係啊，今年咧小弟都有個籃球目標嘅，就係、是上年就決定咗可以叫做左手可以鏟籃啦，咁啊真係做得到啊，自己都拍咗幾條片，即係叫做自己開心一下啦，擺下喺 IG 啦咁樣。今年咧想學習一個球員啊，盧卡當石嘅一個打法啊。我覺得咧，佢好有啟發性啊！呀，呢個 topic 可以同熊仔 Sir 傾下。佢好慢嘅， 慢慢地先係最快咁啊！ 佢係啦，慢慢地先係最快。係你講嘅意啊，講嘅意啊！哇，我睇佢打波咧，真係好多嘢學得到啊！個 pacing 啦，個節奏啦，個shoulder head 嗰個 fit 你啦，哇，好好同過往大家睇美式嘅籃球啊，因為佢始終一個歐洲嘅球員咧，佢做緊嘅嘢咧好全面性啊，所以你會見到咧盧卡當石咧點解成日都可以即係叫做三雙咧去攞啊，可能十個助攻幾廿個籃板，跟住又得分雙位數，佢同埋祖傑咧即係都係好出色嘅一啲好全面嘅球員咯，咁嗱每個人中意嘅球員都唔同嘅，有啲中意詹士啊或者字母哥嗰啲，哇一嘢爆埋去坐莊咁樣力量行先嘅，有啲好似Curry 咁樣啊射三分嚇，喺半場已經識得射啦，仲要球球都入嘅，好勁嘅。咁嗱近呢幾年咧，我真係好佩服盧卡當石呢一個球員，真係好有籃球嘅智慧啦，好全面性啦。咁我就想學佢嘅慢咯。嗱，呢個就我唔知道教練可唔可以俾啲提點，以至俾到啲神光嘅聽眾朋友一啲提點咧嚇。 我覺得當石呢個球員咧係證明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唔係真係要用好多嘅速度，或者一定要好後生先能夠。當然啦，當石都後生啦，咁但係嗰、那個方法咧，其實講緊以前人哋所講就叫老鬼啦。咁但係其實唔係老鬼，而係話你點樣可以睇住一個敵人咧，去一步一步做。佢擔心會擔得好靚噶，無論佢上籃之前咧，佢永遠都擔咗你心去先第一步，之後先再上嘅。咁、而且佢亦都好運用到佢個射波嗰個方法嘅，即係睇住你，你如果個動作有啲咩失咗重心，佢就拎個波掹就射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我都好中意係唔好用用速度同人打，用變速，變速同速度可能係有少少差唔多，咁但係速度你就可能成個過程都速度啦，少少體能都唔得啦，咁但係你係用一個變速咧，其實你好多動作其實喺啱嘅時候用一下啫，亦都唔使去到最快喎，其實已經好夠用嘅咯，但係就係方法啦，就係方法嘅問題啦。好多嘅而家其实好坊间好多好实用嘅方法咧，系启发到好多球员。哦，原来咁简单嘅咋，我做多几下呢啲，做得精少少，其实已经好有用 啦。大家即系有机会又跟下熊仔上学下嘢啦。因为对上一个咧，即系打得慢或者打出自己节奏嘅球员咧，已经去到即系近少少啦，詹士夏登啦。其实夏登都系一种好慢同埋好慵懒嘅节奏噶。不过当然啦，近几年夏登嘅表现受住伤患啊，或者队友配合唔到，就有啲跌窝啦咁样嗱。即系NBA 方面球评，我哋就唔好讲咁多。不过个重点就系点样从住呢啲NBA 嘅球星攞一啲技巧翻嚟，喺自己实战打三打三或者打联赛嘅时候可以应用得到咧，呢个先系今年咧，即系我唔止我自己啦，即系如果听紧收音机嘅啲篮球迷咧，都可以思考下、谂下啊，立下一个志向。啊！等自己咧，可以喺来年嘅时候啊，即系讲紧咧，成个兔年嘅时候咧，都可以持之以恒咁样，一步一步咁样实践个篮球嘅梦想啊！咁样啊，近排咧亦都因应呢个日本嘅动漫电影啦，大家都热血起上嚟啦！啊，熊仔上有冇同翻啲好耐冇见嘅中学同学一齐都打翻场波，跟住倾下啲入樽经啊？吓， 其实佢哋一早咧都系有。即一路都有一起出嚟打波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会特登近期，因为平时都有，逢礼拜一啦，一个日期一定有嘅。 系咁啊，希望大家享受喺篮球嘅叫做爱之中啦，啊，享受下篮球文化之中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同我哋分享咧一啲篮球嘅小知识啊。下集再同我哋倾过好嘛？唔该，熊仔 Sir，thank you， 拜拜，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四个字，货源归边，系香港股市嘅常用名词啊，系指大众散户持有嘅某只股份被大户，即系投资银行啦，同埋基金公司咧，慢慢买入收集啊，即系大量股票由少数嘅大户之中持有啊，股价嘅走势就可以俾大户操纵，轻易咁样炒上落。不过呢啲事咧都唔系经常发生嘅，而货源归边，我最记得都系喺《窃听风云二》呢部电影入边咧，喺曾江叔嗰度咧有出现过嘅。所以有阵时炒股票或者投资股票咧，都可以认识多啲呢啲财金术语。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谷道谷道，家家有福道。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仲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9:45吓咁啊， 刘畅拜个年先。 好啊，畅，恭喜发财啊！祝你今年咧步步高升，福星高照啊！ 大家啊，畅 吓， 喂，大家咁话新年快乐，兔年咧希望大家都龙马精神，健健康康啊！ 系啊系啊， 呢、 啊 這个最重要啊吓、 啊，但系心想事成啊！ 要放假嘅时候都要放假嘅，特别啲 annual leave 咧要清啊，要飞嘅咧，就啊旅途愉快啦，咁就开心啦吓。 系啊 ，OK， 嗱咁啊，有啲朋友咧呢两日咧继续。即係叫咩？自己製造更長嘅假期，呢兩日都唔翻工。咁但係佢又唔係出去玩。咁今晚留喺屋企有啲咩睇咧？劉暢， 喂，咁啊，今晚好睇啦。今晚咧就首先同大家介紹下，夜晚7:30啊，我哋逢禮拜四都有鏗鏘集噶嘛。咁啊，今集咧水為財啊，同大家講下咧點樣香港要珍惜水資源喎，即係香港咧，嗰啲食用水咧，大家知道咧，有80%咧，其實都係嚟自東江水嘅。咁、但係咧，就原來全球氣候變化咧，近兩年咧，嗰、那個東江流域咧，都啲水都開始乾旱啦。即係原來咧，內地嗰啲水務部門咧，都呼籲大家要一齊慳啲水咁話。咁、即係雖然新蒸頭啊，但係同大家講慳水啊，唔係幾好意頭啊。咁但係咧，呢、這個真係我哋要留意嘅。咁啊，居安思危咧，咁啊。即係我哋除咗要慳水之外咧，都要廣開水源啊！咁究竟我哋香港有啲乜嘢開水源嘅方法咧？咁政府又點樣可以令到市民提高警覺、珍惜食水咁話咧？咁想知道多啲咧，今晚7:30大家一齊睇下鏗鏘集啦！ 咁、我話劉暢，如果我唔叫人慳水，我叫人慳啲得唔得咧？ 咁啊，慳啲食啦，咁慳啲食可以 keep fit 啊嘛，係嘛？ 但我成日都人哋都係叫我慳啲嘅，你慳啲啦咁樣。 邊個夠膽講呢句？我帮你封封利是俾佢，咁就唔会有事噶啦。啊， 咁但系唔讲啊，点知身体好咧？咁又系唔讲，同埋都要做嘅。 啱啊。 咁跟住系咪唔做唔知身体好啊？刘畅， 冇错啊。咁啊，紧接住去到今晚8:00有呢个节目啊 ，Keep Fit 真人 show。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嗱，咁啊，今集咧，我哋翻翻去睇下男子组啊，玩啲乜嘢啊？咁啊，男子组咧，今集咧，佢哋嘅题目好特别，叫做试做一日 lady 啊，即系。男子组玩啲女子组玩开嗰啲嘢，咁啊好特别喎！我哋个节目咧就同我哋准备咗一个运动咧，就系充满女子味道嘅。咁啊嗰个运动咧又结合芭蕾舞啦、这个瑜伽啦，同埋呢个普拉提啊。咁啊即系 keep fit， 但系都好难玩噶。就之余咧，仲系好优美、好靓嘅。咁啊，究竟大家想知道呢班？好陽光味十足嘅男子組嘅學員玩成點咧？咁啊，今晚一齊睇下啦！今晚8:00，唔做點知身體好啊！ 即係全部睇男仔嘅今日，冇得睇女仔嘅。 喂，但係玩女仔嘢啊！ 但係咁樣、劉卓可唔可以提議一下，即係為公平起見咧？下一次應該係叫翻啲女子組咧。做翻啲男子嘅運動先得， 系啊，舉翻啲 dumbbell 啊，跟住叫做舉鐵啊，咁樣嗰啲得唔得啊？係、 即係要睇下 監製係嘛？睇下監製啊， 睇下 cancer 究竟掛得唔得啊？ 哦， 唔係我哋話事啊。 好，跟住做完運動之後都要食翻啲嘢啦。10:30有咩睇啊？ 咁啊，去睇下大家睇呢個千城百味呢、這個中國呢個美食嘅紀錄片啊。咁啊，今集帶大家去到呢個歐越，歐越喺邊咧？就係、是、呢個中國啊。 浙江省南部呢、這個歐江同埋寧江流域一帶嗱，嗰度好多深山嘅，咁啊出產咗好多咧不為人知嗰啲鄉間嗰啲野味啊，或者山林嗰啲出產啊。咁啊，今集帶大家去到嗰啲山林裏邊咧，食下佢哋嗰啲農家嗰啲味道，嗰啲鄉間嗰啲味道，嗰啲美食，即係好少呢個地方聽都好少聽啊！呢個歐語，咁啊嗰啲食物啊更加少見啊！咁啊，大家想認識多啲咧，咁啊今晚10:30一齊留意千城百味啦 嚇。係啊，因為通常咧成日都話去咗市區之後，啲味道咧就比較商業味濃咗嘅、即係可能要啱大部分人嘅口味去改良咗噶嘛。所以去到農村咧，可能真係好地道。就係嗰度啲人中意食嘅口味， 係啊，農家菜，農家菜啊嘛。有陣時香港咧有啲行山友咧都特登揾啲農家菜食下噶，咁啊睇下呢個千城百味啊，睇下會唔會啊揾到啲好嘅味道啊。咁啊依家又即係叫做開翻關啦，有機會停飛過去嘗一嘗呢個千城百味啦。咁啊唔該曬昌啦，今日多謝你，拜拜。 唔該曬。 好咁啊，睇埋嘅天氣啊嚇，今日都係大致多雲啊，早上咧都係凍一啲，日間咧部分時間都係天色明朗嘅，最高氣温咧大概16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渐转啊，天晴干燥嘅。依家14度气温，相对湿度68%啊，咁啊，有10多秒咧，港股啊开市啦吓，咁啊，我转个头都睇睇个市况先啦吓 ，update 下今日睇系咪高开高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正迈向复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每日最低温度高过摄氏20度，病毒的生存时间会比较短，温暖天气亦都会令染疫人士炎症反应较轻，所以他赞成在3月底、4月初春季的时候才解除口罩令，认为是比较安全。袁国勇预计容许除口罩之后，或者会出现各种病毒传播，公营医疗体系仍然会面对严峻的情况，新冠病毒亦都不会离开。但是他说，虽然后口罩浪可以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早放宽好过迟放宽，期望到时建立起免疫屏障，而市民尤其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亦都要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即是大约今年的10月到11月再接种一次疫苗，高危人士亦都应该在冬季继续戴口罩。南韩的新增新冠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反弹，单日新增35,096人确诊，较一星期前增加超过5,300人，再多26个患者死亡，重症患者上升7个人，去到489人。南韩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一起取消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的强制口罩令，但是仍然会要求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医疗设施里面戴口罩。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坦克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1架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又说这样做不会对俄罗斯构成进攻性威胁。除了美国，挪威亦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坦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形容，西方提供的坦克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俄罗斯说，美方的坦克将会好像其他在乌克兰的坦克一样焚毁，又批评德国提供坦克的决定会将冲突升级到一个新的对抗水平。美国加州半月湾星期一发生导致7个人死亡的枪击案，疑凶被控7项蓄意谋杀和1项企图谋杀罪，星期三出庭应讯。66岁逆阴性照的华裔疑凶被锁上手铐，星期三在加州圣马特奥院高等法院提堂，他获提供2个私人辩护律师和1个普通话翻译，暂时无需要答辩，法官下令被告继续还押，下个月16号再出庭。 檢察人員透露，被告是一個在美國居留超過十年的中國居民，但是未確定他是不是合法入境美國。被告的態度合作，當局大概知道犯案動機，但是拒絕透露詳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6%，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4点，升370点，总成交金额104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元，升了8.2；阿里巴巴118.1，升8；友邦保险89.7，升2.1；美团171元，升2.9。中国平安63.95，升8；港交所374.6，升了6.2；盈富基金22.56，升了3.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0.8，升了8；京东集团242.2，升3.4；药明生物71.1，跌了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29.2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8点，跌了66点。港金报18188元，升29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86美元，卖出194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方面，佐敦宁波街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宁波街介乎炮台街至广东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同样都是全线封闭。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的进行，由现在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长沙环丹麗街有渠务工程进行，丹麗街近住荔枝角道的支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土瓜湾高山道有工程进行，高山道近住江西街一段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的路段都要小心。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阿摄，天怡放假，得翻我哋两个人，会唔会好 dry 咧？ 子豪，梗系 dry 啦，所以我净系得一个要求嘅咋。俾个靓女我就得噶啦， 靓女好、啊。 咦，你哋嗌我啊？ 唔系 啊，你翻翻入去啊？ 你知唔知靓女嘅定义系乜嘢啊？天儿放假之后，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三五成群啦、啊。

如果有人过完年仲同你讲恭喜发财，佢必定好大方。一班人仲有乜嘢可以做呢？电视节目未必人人啱睇，又未够钟开饭，够脚不如开台啦。麻雀洒落，打麻雀未必人人高兴，手风顺固然开心，运势差就要小心啦。早排喺互联网睇到一则贴文，楼主跟女朋友翻屋企见家长，期间同未来外父打麻雀。日开始已经得到幸运之神眷恋，系咁食糊，有人食糊，自然有人出重啦。细伯不断打出楼主要嘅牌，一铺两铺仲可以笑笑口，点知铺铺中，慢慢面色都变埋，仲开始有说话讲添。楼主行运行到脚趾尾，最后一铺自摸大三元，细伯顶住道气讲咗句：你系咪出千啊？楼主忍唔住回应一句：技不如人，使唔使我教你打麻雀先？结局系点？大家都估到，不欢而散，最终分手收场。楼主仍然唔知道出咗乜嘢问题。其实我觉得技不如人嘅系楼主自己咯。一个真正识打麻雀嘅人。同一啲身份咁重要嘅人开台，赢唔可以，输亦唔想。技术高超嘅就要做到无论打几多圈，最后唔会赢亦唔会输，打个和先得㗎。哥仔都系嗰句啦，牌品好人品自然好。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再捉一九啊五八认真扑，头六索上二索，认真话鬼学。谂起卡窿啱啱一讲就嚟，转下手我一索，等支三索，甩啱七索就叫六九索，头六索九六索，敲崩台过。呢铺真系。鬼争喺屋企咁寂寞，去搵脚两头弹，成日频扑齐地圈，我身心最快乐，老本我照落场，打亲梗系主角，一到手软起晒波，兼侧一搏，将啲色仔一猛咁搏，头又重气又错，口干净汗，几大死做死火。 本周推介 呢位歌手咧，唔需要介绍佢几多岁啊。事关咧呢一首佢嘅成名作咧，第一句已经讲咗佢系二十一岁啊。女歌手 Katy Gregson McLeod。 I'm 21 The edges razor thin between being numb and feeling everything. 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Now I'm watching. 慢慢俾時間佢咧，先聽到當中咧吸引之處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創作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问阿钟哥同阿欧啊，中唔中意食烧肉啊？ 中意，中意，我好中意食烧肉。 我都系、啊。 我中意食烧肉咧，多过食乳猪好多。 嗯、 即系有啲人就会话：，喂，咁都系攞啲猪肉嚟烧啫，咁样、嗯、绝对唔同。 嗯， 乳猪咧冇乜肉嘅、嗯，即系食个皮嘅啫，即系食个皮脆啊。咁当然你话唔系啊，整只中猪嗰啲未有肉食咧。但系咧，即系好食嘅烧肉咧，依家去到百几二百蚊斤咧，嗰、啲真系无敌啊！我想讲， 即系小白讲系边一个类型咧？即系烧味铺嘅烧肉我又中意，就算韩式嘅烧肉我又中意。 点解知你话日式嗰啲 我都中意？ 日韩式嗰啲烧肉， 你话 去到咩嗰、那个咩希腊啊？希腊嗰啲 希腊烧肉， 希腊烧肉 我都中意。 哦，希腊烧肉，我嗰只 我 都 中意。 应该叫土耳其啊。土耳其嗰啲肉，即系咯，都系东欧嗰啲地方咯， 我都中意 转下转下，跟住锯啲肉出嚟啊！ 佢哋嗰啲又有另外一种嘅风味嘅，即系有啲甚至乎喺烧肉上边咧，又加好多做啲烟熏嘅效果咧，咁啊又多咗个层次喺入边。 你讲啊，边只我都得。 今日讲呢一种嘅烧肉咧，啊真系日韩式嗰种嘅烧肉。咁、但系呢种嘅烧肉咧，就同我哋平时嘅食法咧，我发觉都系几不一样。我都好有兴趣咧，可以再试多啲嘅，或者佢变化会唔会再多一點？我都很有興趣知道。咁呢種燒嗱，我哋平時咧，如果燒嘅話咧，都有幾個方法啦。咁啊，當然呢一類型嘅燒肉咧，其實就唔會話純粹攞住啲叉，喺個火上面燒， 唔係 barbecue 啊，唔係 barbecue 嗰只，因為咧呢一類型嘅燒肉，通常咧燒嘅時候就係一片片肉，去到燒，佢就唔係一嚿嚿肉去到燒嘅。咁一片咧就好難攞支叉去到拮住，咁啊，因為你知嗰啲肉咧好肥，咁肥到咧，甚至乎佢有啲組織黐埋嘅時候，都係用佢哋嗰啲一層嘅肥膏楞住嘅。咁所以如果你弄支叉去到破壞咗佢嗰個結構嘅話咧，你一燒咧，佢啲肉一縮埋咧，佢就會跌落去個火入邊嘅。咁所以你用火用呢個叉燒咧，其實就相當不理想。咁所以見大部分咧都基本上俾個網你。咁啊，網上邊咧就等你慢慢去到燒嘅。咁啊，今日呢一種嘅燒嘅方法咧，佢又再加咗啲新嘅點子啊。雖然佢都係喺呢一個嘅網上邊去到燒嘅，咁但係咧佢個汁咧會用翻啲普通嘅叫做燒肉汁啦，咁可能咧會再加多少少葱香，咁除咗加啲葱香之外咧，咁亦都會揾到佢用雞蛋嘅元素咧比較上多啦。咁啊點用咧？先將嗰啲雞蛋咧。就是將個蛋黃同個蛋白分開咗先。咁啦，好啦，蛋白咧你可以用嚟煮其他餸菜啦，我嚟發蛋炒飯又得，又或者菜旁係咩都得。 跟住用個蛋黃啊， 淨係要個蛋黃。你一嚿大嘅嗱，這個我哋唔好將嗰個燒肉唔好咁孤寒。我哋今次呢個做法咧，就一片大少少嘅燒肉，咁大概咧就係手掌打開。咁大塊就為之一片啦。咁、你咁大塊一片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拎去燒啦。咁但係事先你就要準備定咧一個嘅一隻雞蛋。咁啲雞蛋咧，其實之前喺飲食圖鑑咧都曾經講過嘅。咁啊喺的而且確喺香港咧比較上難揾到一啲合乎咧係生食蛋而合呢個安全標準嘅。 都係嗰句啦，唔係話下下嚟自日本嘅咧、都係可以俾你即刻剝開嚟食嘅。 因為就算喺日本嚟到嘅雞蛋啦，佢哋當地人咧。會，我上次講過啦，當地人喺做雞蛋嘅， 在香港都不會吃他們自己廠出產的生雞蛋，嗯，即不會就這生食，因為是那個叫品質期的問題，他們出了廠那就船期或者飛機這樣要看他幾多天才去決定那個生雞蛋是適不適宜食用的。好啦，如果你真的有找到一些適合食用的生雞蛋的時候，嗯，那你就可以準備定一塊剛才所說的手掌那麼長的燒肉， 嗯， 跟著準備定那個雞蛋，然後就去了個蛋白，只是要個蛋黃。好啦，當你燒它的時候呢，那個牛肉呢，你就我今次燒牛肉的，嗯，就大概令到它六七成去到熟了它先，嗯，跟住呢你那個蛋黃呢，因為它熟了的時候你的肉呢已經有個好像一個 pattern， 好像有個兜兜這樣， 嗯， 你直接將那個蛋黃放上去， 哦， 是啊，你再呢輕輕燒一燒那個蛋黃，就給它呢就反而不是燒熟它，那個蛋黃是希望燒到它有啲嘅温度， 嗯， 就唔好话冻冰冰咁样嘅蛋黄。 系 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就食起上嚟嗰个口感就冇咁香。 明白。 咁啊，蛋黄如果能够整到佢嗱，当然我哋系要有嗰个蛋黄汁啦。咁， 嗯， 咧， 嗯， 就用嗰个嘅烧肉咧，就好似一本书对接咁样。跟住你就攞支签督住佢。咁呢个蛋黄其实匿咗喺嗰个烧肉入边咧， 嗯， 其实你唔好话即系佢啦。咁但系正常嚟讲，你就可以拎住佢咧，就直接将成嚿放入个口入面，系， 哦， 啊，咁你就会发觉咧，其实呢一个肉再加埋入边嗰个蛋黄咧，而且仲有啲蛋汁嘅话咧，一咬咬落去嗰，那个享受原来系可以好高嘅，嗯。 哇，听落都觉得正， 系啊！而家多咗好多人咧，就中意将呢一个嘅蛋黄纯蛋黄就加埋呢一个烧肉咧一齐食，我觉得都相当之几值得借镜。 咪，嗯，对上一次啲人会咁样食系点？几时咧？就系，是，打边炉， 啊， 即系譬如你杀咗嚿肉，通常都会饮一啲蛋。 但是你整烂了个蛋浆的嘛，咁呢个就不一样，你就包住个一个同你看过的温暖蛋浆鸡蛋，就一起吃了它。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即係有啲新興玩意嗱，唔算係新興，但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多咗人玩嘅。 嗯， 盲盒， 哦，盲盒玩具係嘛？ 嗱，早年咧就叫即係早年，其實都好似好近，其實都講緊十幾年前啦。嗰時興扭蛋啦， 係啊。 咁你哋覺得扭蛋易啲啊？即係攞中你哋想要嘅多啲啊？定盲盒攞中你哋嘅多啲先？嗱，哦，可能有啲聽眾未必知道咩叫做盲盒。盲盒就好簡單，其實譬如扭蛋一套就七件咁計啊，咁佢咧就會入落七個扭蛋裏邊啦。咁， 嗯， 你就要隨機地去扭，睇， 嗯， 下你可唔可以扭中你想要嗰一粒。 嗯， 盲盒咧就係你睇都睇唔到，佢， 嗯， 入咗落個盒裏邊噶啦。咁，嗯，可能佢話，哦，一套齊件你咪成盒買走咯。 嗯， 但如果你話唔係，我想好似扭蛋咁樣抽，咁又得唔得咧？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你完全看不到了。有些人去玩扭蛋的时候就会装那部扭蛋机的嘛。 装不到的。 装到的都装到 的。 但 他有个扭蛋呢，面那阵你就看到了。但他有些已经匿了下去隧道那个位置。 如果他是满晒的很难看到。但如果他是得三分一呢，你就慢慢可以装到究竟即最近出来的粒是什么颜色的嘛。 嗯， 因为呢通常不同颜色的蛋壳就知道里边系装咗边一粒， 系嘅咩？ 系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要 系咩？真系嘅咩？ 系噶，你要好熟咯。 哦， 即系譬如话呢一个系列，呢一个当系一个动画系列，咁有五款颜色嘅蛋壳，其实佢每一种颜色嘅蛋壳就系特别指定系嗰一个嘅公仔嚟噶啦。 系， 咁但系你一定要知道先咯。即系譬如，哦，我知道呢个蛋壳咧就系颜色咧就系嗰一只嘅，咁， 嗯， 你咪睇你究竟扭唔扭到咯。 系。 盲盒咧就完全睇唔到啦，因为佢系喺个盒里边密封咗嘅，你完全睇唔到嘅。咁， 哦， 但系近年咧，呢大约系呢一年松啲里边咧，唔知点解所有嘢都推出盲盒系列。 嗯， 哦， 譬如话佢一个系列有个公仔为例啊， 系 咁可能有五款盲盒咯。 嗯， 咁你就要抽啦。 哇，抽啊有彩数成分嘅啦噃。 同扭蛋唔同啦，因为扭蛋正话都讲啦，你勉强你可以装下部扭蛋机， 嗯， 你估计系咪下一个或者？下兩個道理啊嘛， 係啊， 咁但係呢個完全冇咯，因為佢係一個盒，你摸又摸唔到，睇又睇唔到，咁， 嗯， 有啲人會用啲咩方法咧？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 係 稱咯，你推敲一下 得唔得㗎？ 嗱， 點稱啊？喂，我攞埋嗰啲裝面粉嗰啲機啊，差唔多喎。 譬如話佢每一個公仔， 個形狀都唔同噶嘛。 係啊， 咁每一個形狀唔同，即係話佢嘅重量係有分別啦。咁唯一一個可以嗱，你咪都話摸唔到、捽唔到噶嘛。唯一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你擺上手稱啊。如果你覺得呢一個咧，睇到個款，嗯，咁多配件應該重啲嘅，咁你就可能要揀呢五盒裏邊最重嗰盒。 哦， 如果唔係喎，呢個係齋一個公仔冇其他嘢嘅喎，可能你就要揀最輕嗰盒，咁你就對比一下究竟你摸唔摸得中，稱唔稱得中啦。 咁啊，聰哥，你呢一個技巧能唔能夠令到你喺盲盒嗰度次次都達標咧？ 三成。 三成，喂，三成都好过冇啊！ 我知下次钟哥生日送咩俾佢， 送 个榜俾佢啊， 送个榜俾佢玩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